北韓官方傳媒報導，領袖金正恩在平壤視察當地一間綜合醫院建築的時候作出嚴厲批評。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在聽取醫院建設協調委員會匯報之後，指出在興建醫院的態度上出現嚴重的財務預算問題，形容工作人員態度粗心，在物資和設備供應上和政府政策背道而馳，要求撤換所有需要負責的人員。朝中社連續兩日有報導金正恩行程，報導說平壤綜合醫院原定要在今年十月完工，金正恩指醫院落成是北韓公共衛生的關鍵任務。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廣東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860点，跌232点，成交金额29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91点，跌2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6.3，跌2.7。腾讯控股515.5，跌5.5。美团点评184.6，跌6.5。吉利汽车15.24，跌6.6。阿里巴巴236.2，跌2.6。小米集团15.16，跌3.4。华润燃气39.3，跌0.5。中国平安84.75，升0.5。友邦保险71.4，跌7.5。港交所343.6，跌3.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4，英镑9.714，瑞士法郎8.247，澳元5.412，加元5.703，新西兰元5.073，欧元8.8521，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81。日经平均指数报22,596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45美元，卖出1,807.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挤塞，龙尾排到弥敦道。另外，由于受较早前的爆水管影响，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的一段谢菲道仍然是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谢菲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德士古道北惠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系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嘅耳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系刷牙歌，系向上插，唔系向上插啊。 唔系啊，呢个系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咧就唔好插咁多。 啊，阿爸你又醒喎，仲有啊，啲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唔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唔可以掂电仔。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节安短剧。 关制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Hey.唔系黑豹护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钱，早晨啊，早啊， 早晨，曾志豪，早晨，应该啊，早晨在家工作嘅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同埋早晨啊，豪仔，亦都要同我哋所有嘅听众们咧讲声早晨， 早晨。 系啊，电台咧，我哋都会因为即系大家都见到咧，疫情真系严重咗啊，单日咧有过超过100宗嘅确诊个案啦，所以我哋都有啲新嘅措施嘅。 系啦，我哋又要在家工作啦。 对唔住啊，听众们。哎呀，我知道我哋有好多嘅听众咧，都唔系好中意。哎呀，做咩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喺屋企噶？但系唔怕，我哋一样会为大家咧提供咧，嚟睇下最多元化同埋最多声效嘅节目嘅，系啦。 我真系要同大家讲声抱歉咧，因为今日咁啱得咁巧咧，我呢个在家工作咧，就撞正咧，原来已经有人喺我屋企工作紧啦。 哦，系咩事咧？ 啱啱就有人上嚟屋企度洗冷气。 哦，我以为有人，你叫咗人上去屋企帮你捉曱甴添。 系啊，嗱，即系仲要系咁，即系嗱，我真系要同大家讲声好抱歉，因为其实琴日咧，我中女咧，我就已经咧系 home office 嘅啦。 哦 ，OK。 因为点解咧？又咁啱撞正我太傻咧，佢就又唔舒服。 系。 咁咧，佢又真系琴日，哇，成身软泥泥，冇晒力咧，咁我冇办法啦，咁我唯有就。即係同電台講咧，就話你俾我琴日喺屋企照顧佢先啦，咁樣。 嗯。 咁於是結果今日咧，佢琴日睇咗醫生啦。 係。 佢今日咧都作為即係食咗藥之後咧。 係。 咁但係佢又即係咁啱得咁巧，佢之前約咗人上嚟，今日洗冷氣。咁我話咁啊，因利成變啦。我今日就啱啱即係因應我哋電台新嘅 policy 咧，我就要留低喺度即係 home office 啦。咁於是乎咧就好不幸啊，真係唔好意思。而家可能聽眾會覺得，喂，有冇搞錯？你又做節目，屋企又有人嚟洗冷氣，你唔可以兼顧下嘅咩？真係突發咁啱得咁巧咧，我避唔到啊！ 喂，但我想話咧，如果我哋咧即係轉一轉個角度嘅話咧，你有冇問到咧幫你洗冷氣嗰啲朋友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啊，嗱，佢入人哋屋企驚唔驚？同埋其實佢呢一排咧，係咪多咗好多工作咧？即係大家都想即係健康啲、衞生啲啊嘛？佢哋會唔會一個發展中嘅行業嚟嘅咧？ 其实佢系逆市反弹系嘛？ 我未有机会问到呢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好忙碌咁样咧。系头先我仲啱啱解答埋佢要边度斟水嘅情况添，所以嗱，即系我只能够话咧，如果你今日听到我哋讲嘢咧，你可以见到一个真实嘅 home office 啊，就系个 home 里边咧本身已经系 office 嘅，实在系太忙碌啦，就好多嘢搞紧。 头先咧，阿祖祖问嘅问题咧，我想话咧，除咗洗冷气，可能系即系近来好多家庭会做嘅时候咧，喺之前嘅通渠啊。即係清潔屋企嗰啲渠啊，或者塞啊，或者係等等嘅嘢咧。早排嗰啲叫做電工、水電工，佢哋話 都好忙， 即系通渠佬啦，简单嚟讲系咪？ 佢话都好忙啊，因为咧个个都有因应疫情，记唔记得嗰个大厦咧？即系跟住就话诶，咁可能条渠问题，跟住佢话佢其实都忙晒啊，即系日日几乎咧有几单都要上去楼去诶帮手通渠啊等等嘅嘢咯，咁样。 系、嗯、啊，所以系有几惊嘅。嗱，我咧我贡献一个小经历俾大家听下。咁因为咧，即系既然讲到琴日我老婆佢唔舒服咧，咁仲要好大件事系咩咧？嗱，佢嗰个唔舒服咧， 佢冇咩嘢嘛？ 佢劲似咧，即系而家咧会有机会出事嗰啲症状咧？点解佢肚屙？佢肚屙啊，因为虽然咧佢好肯定咧，佢知道佢自己食错咗嘢。 系 咁，但系咧即系你冇得防噶嘛，好惊啊嘛。咁于是乎咧，佢由琴日咧瞓喺屋企嘅时候咧。哇！你知唔知啊？我哋两公婆咧，两个直情好似咧，即系等六合彩开彩咁样咧，即系劲担心咧，就话大件事啦，即系佢应该要睇医生。但系如果佢睇医生真系中招，咁点算咧？跟住就啰啰挛啦，好惊啦。咁琴日咧，我一路喺度屋企做节目咧，一路咧喺度周围问人哋咧，就话喂。其实而家边度可以做嗰个咧，即系 快速测试 啊？系啦，呢方面嗱，如果我未讲之前咧，你哋而家知唔知道个安排系点噶？ 嗱，我就睇到咧有琴日嘅记者招待会咧，大家就话咧，如果大家唔即系想做呢个测试嘅话咧，都唔系应该要去到嗰啲咧，即系急症室嗰啲嘅位置度嘅，因为佢咧冇得咁样帮你去手去做嘅。私家医院我知道有啦，另外我见到有一个咧，我觉得好奇妙噶，原来有啲咧系咩在家测试咁样，佢哋有做类似嘅宣传噶，你又冇见过？ 我唔知道啊，在家测试嗱，我又讲我琴日我就系处于呢个彷徨咧，因为就谂紧，咁我如果我带佢去睇医生，即系虽然我哋觉得系肠胃炎啦，咁、但系如果即系进一步稳阵咧，系咪都要去检查咧？咁究竟边处有咧？开头就谂住嗰啲咧，会唔会嗰啲咪大型连锁嗰几间诊所咧，究竟有冇啦？即系公立医院又会唔会排队好耐咧？最后咧，跟住话好多有心人啦，我哋发散晒问啲同事咧，佢哋就俾咗好多资料嗰啲，就话譬如话最近。我哋楼下嗰间浸会又有啦，好多都有。咁、但系有啲就话咧，喂 ，quota 爆棚、哦。譬如咧，琴日你有冇睇到有单新闻咧？ 十五个 quota 嗰个啊嘛，系嘛？ 系啊，半山、哦，半山嗰间加咩医院咧？咁啲人就话，喂，谂住系偏远地区冇人争啦。点知十五个 quota， 啲人就要排咗成即系十几个钟头咧，夸张到话住喺酒店隔篱嘅，医院隔篱间酒店去攞筹啊嘛。 系， 喂，咁我听到我真系梗系惊啦，我话咁点算咧？咁但系照搏一搏先啦，就琴日就去咗最近公司隔篱嗰间浸会嗰度。咁咧，原来个情况咁样喎。而家咧，就算你去私家医院度咧，我琴日等分流咋，等分流等咗一个钟头啊，知唔知啊？已经系好夸张地都 咁，咪医院好爆棚咩？ 佢又系爆到咧，未去到公立咁样嘅。咁但系咧，你真系已经 feel 到咧，就填满人啦，即系嗰啲长凳咧坐满咗好多人啦。咁然后净系等分流咧，真系分流嗰个位置等咗一个钟。咁咧同埋个门口咧，好快已经贴咗张咧，就写住嗰个测试 quota 咧派晒， 系 即系嗰个丑二门。我话唔系嘛，咁大件事咁点算咧？哦，但系原来佢系咁样嘅。去到啦，你入到去见医生啦。咁佢真系问晒你所有情况之后咧，佢就话肠胃炎症状非常明显。咁咧佢话都九成九系噶啦。佢话不过佢话而家呢个时势咧，咁冇人可以排除嘅。特别系佢话你而家呢个状况就仲大。 因为有一啲嘅病征出现咗，系同呢个嘅肺炎系类似嘅咁样。 系啦，佢话佢不能够就咁排除嘅，佢话所以咧佢点都建议你做测试。咁咧原来佢有两个建议，即系可能大家都可以参考下。 要啊，因为咧其实咧之前大家咧就周围就系扑口罩嘅，即系几个月之前啦。呢几日你见到咧，大家不嬲系啦，喂边度有得测试啊？好多人咁问啊。 我觉得我哋好似进化咗咧，但系越进化就越恶化咯。咁咧系啦，咁嗰个测试点咧，佢就同。我老婆讲咧，佢就话嗱，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咧就去自己留样本，跟住咧就话咧 send 翻去公立医院嗰度，咁佢话即系等政府帮你检验，咁咧佢话咧费用平好多，即系唔知几嚿水定几廿蚊就得噶啦，咁咧啲可能要等三日，咁咧佢话再唔系咧就喺呢间私家医院度咧就直接留低样本， 系 咁佢帮你化验，咁佢就话贵啲，可能要即系几千蚊，咁佢话咧。但系都可以快啲嘅，咁我快几多？ 系咯， 佢话咧两日，咁我即系争一日。 系咯， 佢啊，佢話其實兩日同三日嘅分別啦。咁佢都好客觀喎，佢就建議咧，佢話因為咧你個 case 咧，佢覺得真係腸胃炎嘅成分真係好大，所以佢話咧唔使咁驚喎，我建議你做政府嗰個就夠啦咁樣。 即係三日就幾百蚊，但係都一樣可以買到個安心，就唔使額外使多幾千蚊。 是啦，咁同埋咧，佢都有再分嘅，即系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咧。原来佢话就算因为出去政府度咧，你一就自己交上去啦，即系你人肉步兵拎上去政府度啦。如果唔系咧，原来佢就有嗰啲叫做收费车嘅运送服务咯。可能之前有听过咧，佢话好方便嘅。如果你真系要咧，你系佢会唔会直情俾埋嗰个电话嚟嗰、那个 call 车个电话？ 点为之 call 车啊？ 系咯， 因为其实佢系搵车咧，其实系嗰啲咩 van 啊？ 哦 ，OK OK， 系嗰啲嚟嘅，佢指定有一间嘅，所以好得意喎。佢就话 即系帮你攞样本， 冇错啦，因为佢知道冇人想自己亲身行去医院度交个样本啊嘛。咁佢就话如果你真系想用呢个服务咧，佢就会俾埋嗰个电话，你自己同佢联络，俾埋钱咧，咁佢就会代你运啲样本上去咁样咯。 系咪九百蚊啊？呢个 我唔记得咗啦，因为点解咧？我最系啦，佢要加钱嘅加目，我唔记得咗。因为最后咧，我屋企有细路咧，我真系想安心啲。我话喂唔好啦，我不如咧早一日得一日知。我话咧我都系喺你医院度咧直接留低样本嚟做检查。咁咧原来跟住我先发现咧又有两个分别，即系我想话咧，好似你即系去买嘢咁样咧，原来好多 package 啊。 哦，又有咩 package 啊？咁样 系啦，你知唔知咧？原来你去 买一送一嗰啲啊，跟住又 即系二人同行。 系啦。 你都要买啦咁， 我益埋你两个啊，咁样真系大家嚟试。佢话唔系，原来咧，佢话你去政府验咧，同埋喺私家医院验咧，除咗钱唔同咧，原来你知唔知佢验嘅部位都唔同噶？ 点为之部位啊？即系唔系就系验呢个心喉唾液咩？ 唔系喎，有啲咧由好似话由鼻嗰度入落去，有啲系由口喉咙咁样入去。 验喉唔系相通嘅咩？ 系咪咁样分别啊？ 系啦，哎呢次阿斯拉田你又赢一格啦。原来咧佢话佢声称吓，即系我谂我都要信个医生讲嘅。 好， 佢话咧如果你喺政府咧就系嗰、那个做心喉唾液啦，佢话咧个测试度咧佢话唔系最高。 哦， 唔系最高，佢唔系话唔准，佢话唔系最高啫。咁我话咁仲有咩最高啊？咁样，咁佢就话咧，真系用鼻液测试咯。 哦， 咁即系话咧，一系咧就攞条管咧喺你个喉咙定里边撩下撩下，一系咧就伸入你个鼻哥窿里边咧就刮下刮下。 系啊系啊， 系个鼻系好准确啲嘅会。 系啊， 佢话嗰个系佢认为系准确度最高嘅。咁我估啦，我打个比喻咧，即系等于我哋坊间咧，你有三四种咧鼻印方法噶嘛，你一就戴、 啊。你一谂到。呢一度真系估唔到，揸时间接唔住。 呢个系最容易理解嘅。譬如你话你用氹氹又系一种避孕方法。 系 有啲人就话唔系噶，我要用结扎手术又系一种避孕方法咧。咁佢里边咪有少少差异咯。譬如可能你氹氹咧，唔知九啊九，可能你结扎咧再准啲，即系再成功率高啲啊嘛。 O、okay. K， 去到99.9，即系咁嘅意思咧。所以唔好。我怕啲人听到呢以为话系咪即系心喉唾液唔准啊？我谂唔系咁嘅意思嘅。 可能系少少嘅啫，咁样。 即系你冇理由话用氹氹唔安全噶嘛，即系唔系咁样啊！哎，我谂呢个最容易明白啦。咁所以咧，原来就系鼻液咯。哇，我老婆痛到咧。 系啊，嗰、那个用鼻咧真系好辛苦啊！因为咧，我家中咧都有屋企人咧都系用呢个鼻咧咁啊笃入去咧。佢话 试过做测试， 试过做测试，佢话真系笃到痛得好紧要，因为佢唔会就到力，同埋即系个鼻又唔同嗰支嘢咧系好辛苦啊！但系咧，因人而异咧，有啲手势咧就 OK 话冇事嘅，都系督鼻嘅话系 我估咧，而家大家咧即系最新嘅谂法咧，都系咧究竟边度可以做到测试啊？因为咧即系多咗朋友，当你已经即系散播开去嘅时候，医生都话啦，大家生活咁多姿多彩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越嚟越多人咧想做呢个测试。嗱，我见到网上面有另外一个嘅，佢就声称系咁样嘅，就话。居家測試計劃 係 就總之咧，全程咧都係線上完成，電子化流程，足不出户，方便又可靠。話嗰個準確度咧有成99.9%，仲係咧採用嘅醫生同埋世衛建議嘅唔知乜嘢嘅測試技術咁樣啦。一日之內啊，就已經有呢個電子報告檢查，免費送遞同埋寄去你屋企，收集樣本又免費攞，即係已經開始去到有呢、這、一個 有呢啲新嘅服務係咪啊？係 啊， 但係點樣做到㗎？咁 咪即係話佢上門嚟攞你攞啲心喉唾液咯。 嗱，可以咁樣講嘅， 幫你攞完之後送去嗰個叫做。 測試中心嗰度。 係啦係啦，咁佢咧就係話咧家用樣本咧有一個採集套裝嘅，就用先進嘅技術加密數據啦。其實佢講嘅都幾唔肯定嘅咁樣。但我就見到有呢個宣傳同埋廣告已經有人賣緊廣告，就做緊呢類型嘅即係 服務 咯。咁但係嗰樣嘢唔係話推介大家，但大家可能即係有陣時個心都真係唔係好安樂噶嘛，睇到嗰啲數字去到咁高嘅話。 但係講緊呢個服務，我相信都要幾千蚊啊， 900蚊啊， 我900蚊係 限時抗疫噶， 包埋嗰支去化驗。咁好， 系啊嗱，总之我见到嘅我读晒出嚟噶啦，佢就话原定嘅计划咧就1380蚊，而家咧仲限时抗疫噶，900蚊，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咁话。 我又觉得咧，我又要即系用琴日经历咧，提醒下各位朋友咧，其实又真系唔使去到个地步咧，就话喂，不如咧行开行过错唔系，即系咪行过经过唔好错过咧，系唔系都去验咧？又唔使，因为琴日我记得阿袁国勇啊、何柏良嗰啲咧，佢哋都有讲过就话喂，唔好系咪？都走去醫院驗，因為點解咧？佢話你冇事冇幹，你走去醫院，就算你帶 N950啊，你都有機會。 其實都係風險高嘅，係啊。 即係你如果唔係，譬如我老婆，如果唔係琴日係嗰種肚屙病徵咧，你話如果佢純粹係普通，即係你話胃痛咧，我諗我真係未必會帶佢去醫院咁樣睇嘅，因為你會覺得寧願即係自己睇，或者起碼唔使咁擔心。所以如果你話咧，各位朋友咧，你話你其實乜嘢事都冇嘅。你純粹驚啫，你話喂唔係，我係住慈雲山嘅，或者你話喂唔係，我住沙田嘅，使唔使驗下咧？我諗就真係唔使 睇定先，係咪啊？ 係啊，因為如果咁樣咧，一嚟你冇曬 quota 啦，其實好快派曬嘅啫。我睇佢個勢咧，二嚟就其實你都暴露咗少少風險喺度，即係我覺得應該。你可以即係跟醫生個指引咧，譬如你落去你家庭醫生度，你問下佢，喂，我如果冇事冇幹，只不過我喺嗰啲地方出現過咧，使唔使都驗下咧？其實佢都會做到第一步嘅把關，即係唔使太驚咧。我哋嗰個檢驗率又跟唔上，即係而家唔係話個個一人一支啊嘛。所以呢度都要大家即係注意下，唔使太驚。我覺得 喂，咁你太早幾時攞到報告啊？我哋都關心㗎。 所以咧，其實我都驚嘅，48小時咯， 48小時。不過醫生都話唔使太擔心嘅，咁就 係啦。咁因為佢裏邊醫院都有分嘅，佢話有快速同埋有普通。個快速咧就貴啲，但係冇曬啦，真係冇曬 quota 啦。差好遠喎，點解快速咧3個鐘有結果 ？OK。咁你俾錢 冇咯， 俾錢買時間咯。 唔係，就算你俾錢都冇啊，佢 quota 冇曬啦，係啊。咁但係大家就係咯，我呢個小經歷咧，起碼等你知咧，你而家真係好多醫院邊度咧都爆棚。咁你真係非必要咧，就真係唔使呢個時候話好驚好驚咧，就係唔係都走去驗定先啦？唔使噶，放心啦。 其實在屋企係最安全嘅，係嘛？ 係啊，我哋一於咧就聽住醫生嘅吩咐啊，佢話即係如果大家再係咁樣持續落去嘅話咧，醫療體系啊，都佢话有可能崩溃啊，变咗大家我哋做好自己嘅本分，留喺屋企先啦。 容我割开这肉身，拿下碎的心，重憾岁月会悠然带走。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不断事。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会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敢你是你，人性那一点自私， 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明白不可心死，沿路再走几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假使世界 方浩文， 系啊，方浩文。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希望大家都紧守岗位，唔好松懈，记得戴口罩出街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如果在新防疫措施实施14日之后，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仍然呈几何级数增加，当局就应该考虑实施禁足令，让大部分人不能出门。袁国勇接受一个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今次疫情爆发的原因和未有做好防止边境的源头输入控制和内部防止扩散等检疫安排松绑有关。对于有意见指政府的反应过慢，袁国勇认为情有可原，因为政府仍然是探索着如何平衡防疫和回复经济运作。他呼吁市民要停止堂食和人聚餐的活动，在室内一定要戴口罩，进入街市前要戴口罩，外亦要用酒精搓手液搓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过去几日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上升得快，形势不乐观，今日新增个案很大机会都达到三位数，但昨日当局公布可供即时使用的检疫中心单位只有196个，即是今日过后供应就会很紧张。他表示，每位市民都要做好个人防疫措施，例如要戴口罩，调节社交生活，否则即使政府推出乜嘢防疫辣椒，都只会事倍功半。何柏良又话，政府寻日宣布要强制市民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但他认为措施可以更加彻底，规定范围不应该分室内或室外。屯門眼科中心至今有四名員工確診新型肺炎。屯門醫院副行政總監尹耀宗說，截至昨日有37名人員要入住檢疫中心，另外有超過170名在有關地點工作的員工接受過檢測，第一輪結果全屬陰性。尹耀宗說，四名確診員工分別是三位文員和一位運作服務助理，都在地下辦公室工作，主要負責收銀和處理病人排版工作。其中的服務助理曾經幫病人探熱，但當時有合適的防護裝備。他又說，眼科中心的眼科診症和手術服務今日要暫停，如果病人需要緊急服務，可以轉到屯門醫院急症室，中心明天起會提供有限度服務，而同一樓層的洗腎中心會繼續運作。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本土確診個案，全部來自新疆，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有5宗输入个案，3宗来自四川、内蒙古1宗、山东1宗。内地至今累计83682人确诊，4634人死亡，另外有78799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6点，跌142点，成交金额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51点，升3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中芯国际26.7跌2.3，腾讯控股519蚊跌2.5，美团点评187.2跌3.9，吉利汽车15.5跌4毫，阿里巴巴239.2升4毫。小米集团15.3跌2毫，盈富基金25.6跌2毫，中国平安85.55升9.5，友邦保险71.6跌5.5，港交所346蚊跌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4，加元1.359，人民币7蚊，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12,616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15美元，卖出1,80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加辉台；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国士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顺业街；观塘道出返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呢一段呢就车多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DSE，DSE，放榜前要轻松啲。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DSE 放榜，我送个减压懒人包俾大家。各位家长同埋同学咧，就喺懒洋洋咁一齐睇出电影啦，又或者系食下朱古力雪糕啊，听下好歌都得噶噃。勤力咗咁耐，大家可以懒洋洋咁减压啦。 哇，真系好 work 啊，成个轻松晒。 以后做你 comfort zone， 放榜前后好轻松。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20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WeWa 教育狂想曲， 我是去灌输到同我一些概念，不是只是做义工是帮到人，同时其实也是帮紧自己，那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就可以值得去做。 黑白老香港， 英国数码相机唱歌我们都一不啱，一看来好像不靓弟弟做，以前没的，没得帮我们做的，所以就 变成影每一张相那个态度很重要啊。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咧？ 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好耐好耐啊，风头火势喺好耐好耐之前，佢已经开始养成一个贪靓、中意靓、中意买嘢嘅一个习惯。系去到今天，佢唔买唔得，唔禁制唔得，佢唔望唔安乐，唔着唔舒服。系咁，结果佢搞到成屋都系衫、裤、鞋、袜。咁又有咩结果呢？佢结果又将佢啲多出嚟嘅衫裤鞋袜又拎出嚟贡献，就俾一啲从来啊，唔系从来嘅，好少可着到见到咁多嘅全部名牌嘅衫嘅人走去攞，系真系施比受更有福，系一个施一个受，几好，我几好，我哋有请中意买衫，中意哎啲衫着一阵，跟住哎呀我唔着啦，跟住我就，但系佢冇晒嘅，佢会俾人嘅，黄耀祖。 你做咩咧？将个重点咧侧重于点解你净系即系有人，我即系我啦吓，攞咗啲衫出嚟俾有需要嘅人，你冇讲到攞嗰个系边个嚟嘅咧？ 我咪话一个施一个受咯，施比受更有福。 咁边个系受啊？ 好多人一受，好多受惠嘅。 攞住两大袋走嗰个叫桂花田，好似系。 系啊，我代我个仔乐乐，多谢你。系啊，因为佢有其中两件衫，佢成日着，好开心。 唔好浪费就好啦，咁。在刚刚听过的新闻的报道里面，大家都可能会听到的，袁国勇教授就走了出来讲，就是关于最新的疫情的情况是如何。第一次呢，我想是我自己的第一次真的听到这三个字呢，有机会就是讲了出来了，就是讲紧禁足令啊吓，佢就话咧，如果喺呢个新嘅防疫措施实施咗14日之后啦，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依然系几何级嘅增加咁样嘅话，当局咧系应该要考虑实施呢个禁足令啊，令到大部分嘅人唔能够出门嘅咁样。咁啊，袁教授咧其实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咧，亦都讲到噶啦，今次疫情爆发嘅原因咧，有两样嘢佢觉得系重要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未做好呢个防止边境源头输入的控制，咁呢一样嘢我哋冇得控制噶，系咪？因为嗰个咧就政府嘅措施嚟噶嘛。琴日我哋嘅特首咧，即系佢去开记者招待会嘅时候咧，都话冇问题嘅。你停晒香港嘅经济嘅话，香港咪又系死，即系呢个佢即系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咁呢样嘢我哋控制唔到。另外一样嘢，我谂我哋香港嘅市民咧系可以帮到手做嘅。佢就话内部点样去防止扩散啊，等呢个检疫安排松绑有关，即系我哋自己啊都真系要做好啲我哋要做嘅嘢。佢就话咧，其实早前市民咧喺放宽咗呢个社交距离限制之后咧，活动量反弹，不论系父亲节期间啦，又或者可能咧大家对于比较恐惧嘅二月、三月嗰阵时咧，防疫意识咧系松懈咗同埋轻敌咗嘅，多咗好多外出用膳，亦都好似啊头先我讲唔讲啦，就阿张竹君医生琴日都讲啦，唉，大家嘅生活真系好多姿多彩，不过咧都真系要停一停。嗱，政府咧就实施咗五个啊，即系起码五个啦吓，新嘅防疫措施好多咧都系同你哋有关嘅，包括咧公务员在家工作啦吓，只系提供呢个紧急嘅必需服务。计翻条数咧，大约咧就有四成嘅公务员咧会系在家工作嘅，都可以话咧一个礼拜之中啊嚟咗个大逆转，因为之前咧我哋嘅特首咧就话未有呢个需要嘅。另外咧嗱，呢个真系关所有人士啊吓，强制市民啊喺室内公众场所要戴口罩。嗱，而家咧即系细节咧都仲未公布晒嘅，但我觉得呢一样嘢唔单止室内啦，好似头先阿教授咁样讲，室外都要噶。大家去到边度戴住个口罩，系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啊，保护我哋香港最好嘅方法嚟嘅。十二类嘅处所咧，将会延长关闭，去到本月28日啦，即系延长咗7日嘅。而餐饮业咧，每晚6时去到第二朝5点咧，不准堂食咧，亦都会延长去到本月28号。已经开始做嘅咧，就系九龙东嘅街市啊，会做呢个深层嘅清洁同埋消毒啦。呢一場仗要打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係我諗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真係放鬆咗啊！如果唔係咧，唔會出現多咁多個群組，即係嗰啲咧雅蘭中心慶回歸、創輝煌、歌舞晚會嗰類型嘅群組啦。哇！嗰、那個人數真係一啲都唔少啊！佢哋真係隆重登場，好似佢哋唱嗰首歌一樣咁樣。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度同大家講，係啊，我哋又好似翻翻去呢一個比較嚴峻嘅階段啊，但係 二月、三月就是靠我哋香港人守得住。我相信而家嚟到七月，只要我哋做翻好嘅话咧，我谂冇人想要呢个禁足令出现，冇人想香港个经济或者大家嘅健康会影响得更加多。所以喺呢个时候，冇必要嘅，即系嗰啲一齐食饭啊、打边炉啊、载歌载舞啊、打麻雀啊嗰啲咧，真系要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香港由我哋香港人自己去救啊！风头火势，琴日咧有一个新嘅措施啊，都同佢有关嘅，因为咧佢仔仔本身就礼拜三 DSE 放榜，有啲新嘅安排，佢哋咧都呼吁学校啊，尝试用网上嘅方法咧去派发成绩单嘅。唔知呢位妈妈咧，即系本身嗰日其实咧，佢系谂住你哋嚟啊，我哋揾嘉宾主持翻啦，一世人一次啊，佢都好期待个仔仔咧就你个 DSE 放榜嘅。而家又有好多唔同新嘅安排，究竟系令到你更加紧张啊，定系放松咗咧？桂花田。 认真系好想翻学校去攞呢个成绩嘅，去感受一下嗰样嘢啊嘛。咁但系教育局有呢个呼吁，咁我都好明白、好理解嘅。因为今年呢个2020年都真系一个不一样嘅一年啦，我哋大家都要试下。好似报章话斋，第一次即系史无前例啊，系 DSE 放榜系用呢个网上去收成绩嘅。咁我哋都要加校合作啦，系咪？因为真系疫情好严峻，都唔希望学生有或者家长一齐中伏噶嘛，系咪？喺疫情之下咧，有企业逆市反弹，嗱有铺头咧，有店铺咧就支持唔住，要结业啦。咁希望大家真系能够撑住啦。除咗市民咧要撑住之外，地球都要撑住啊！系啊，由于疫情咧传得太快啊，餐饮业咧系有限聚令啦吓，由放宽咗由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四个咁啊，而家都系吓限聚令咁样，六点后就冇堂食，要外卖。之前同大家分享咗咧买外卖嘅防疫小贴士啊，另外环保小贴士就系建议大家可以嘅话，将冇问题嘅嗰啲叫做外卖盒啊、外卖兜啊、外卖碗啊等等咧，可以再重用啦。如果嗰啲唔再重用得嘅，都希望大家可以洗干净佢。攞佢再回收，可以嘅话咧就自备餐盒咧去拎去外卖咧就最好啦，同埋记得走餐具啊，否则咧每日咁外卖法咧就弃住咗好多好多嘅外卖胶兜啦同埋盒啊，对田区就嗌救命噶啦。系啊，早阵子咧喺呢个外国咧有个报告咧话，喺疫情期间咧在家工作嘅朋友啦，又或者系唔可以出街嘅期间咧，好多人喺屋企冇嘢做就做咩？佢哋喺屋企执屋咧就掉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当中有佢有呢啲旧 CD 啊。咁啊，有喺美国咧有设计公司咧就将呢啲旧嘅 CD 咧就正正即系人弃我取啊，将呢啲旧 CD 打碎佢之后咧，就将佢循环再做。做成一套套便携式嘅餐具，有刀叉、匙羹、筷子同埋饮管啊！嗱，希望更多公司咧，将唔用嘅物品啦，将佢咧可以再可持续发展，咁就非常之好啦，系咪？嗱，除咗回收物资咧可以再做之外咧，气候问题都系要改善噶嘛，系咪？嗱，喺疫情之下咧，因为少咗制造业啦、工厂啦、开工啦，结果空气咧大有改善，但系动物嘅屁有冇得减咧吓？有研究咧就话啦，牛只啊喺消化过程里面咧排出大量嘅甲烷啦，加剧呢个温室效应嘅。咁喺美国一间连锁嘅快餐店咧，联同两间大学嘅科学家一齐就研究佢哋试咗一年几啊之后咧，哦，发现咧喺呢个牛饲料加入呢个风干咗再搅碎嘅柠檬草啊。咁咧可以減少咗33%嘅甲烷喎，喂，這個數字都其實幾驚人噶，加少少唔同嘅食材就可以將可以大大減少嘅排放，希望真係多啲科研能夠成功有效控制，令到地球唔可以咁快病啦。 催发了一段回忆，回忆是雨下起了一阵叹息，我想起他走得无声无息，忘了留下结局。 Oh no， 只是后来听说他爱上一些游戏，除了自己去赢取寂寞的情谊，他还爱你，他只是来不及给你他的歉意。我再次失去他，但我要和他一起做梦，也需要勇气。 What about love? What about dream? 告诉他你还爱着他。 What about love? What about me? 谁没有彷徨的追寻，没有泪，没有痛，不会有时有 点话咧，佢中意听嗰啲唔同歌手嘅 crossover。呢一首咧有苏永康加埋动力火车嘅 What About Love， 同大家讲讲个天气添咧，好嘛？ 好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 早晨啊，寿安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寿安茄，哎呀，我哋而家咧，你真系要喺网上边度售货啦，你而家要 系啊系 啊， 啊，我哋试像紧啊，唔好意思，咁多位听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我哋冇得试像，不过我哋见到寿安茄佢喺度咧傻一傻一下。 你又见到我傻下傻下嘅， 系因为是人咯， 系啊，屋企有客人添啦， 系啊， 所以咧， 有系咪觉得有啲尴尬啊？ 咁叫索恩同嚟啦， 系啊， 咁叫索恩同嚟啊， 喂，唔好啊， 唔紧要嘅， 我想你尴尬、啊，我喺度净系喺度谂咧，啊，唔知咧，你爸爸另外嗰两个仔咧，即系你嗰两个细佬咧，如果见到你无端端喺度扮声，会有啲咩反应啦？我冇谂过，因为你屋企仲有其他人啊，你应该觉得几尴尬啊！我最中意你就系尴尬。 系啊，十蚊茄点啊吓！我哋今日上堂喎、啊， 我哋今日上中文堂咧、 哦。好啊， 我想同你介绍我哋咧，以前古代人咧玩中文嘅一个文字游戏咧，你有冇见过嗰啲咧词语系调转读同埋倒转读咧，都系可以有意思嘅词语啊？ 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系啊，你咩意思啊？ 即系咩意思啊？ 由左至右读，或者 右 至 左 读。 佢都可以有一个意思㗎喎。 係相同意思定唔同啊？ 唔同意思啊。 哎呀，你真 係 呢唔識啊，你唔識我媽咪啦，我媽咪係創作咗 ABBA 題嘅一个始祖嚟㗎。 即係桂花田姨姨啊，佢就讲咗啲乜嘢啊？ 因为呢佢呢有阅读障碍嘛，佢成日呢倒转睇啲嘢呢又係一个词语咁样㗎喎、啊。例如有水塘同糖水呢係咪咁嘅意思啊？ 是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哎呀，我自由啦，因为两个客人走咗啦，终于中。 系啊，你觉得冇咁尴尬啦，系咪啊？ 我终于可以，我喺屋企都可以除口罩啦。两个小朋友我又翻嚟。 你冇礼貌，你冇送人哋啊！ 我有啊，我送到门口啊，不过讲唔到拜拜啫嘛，我净系不停挥手啫嘛。系啦，嗱，今日咧要同我哋介绍下咧，嗱，头先你话咧，你个桂花田姨姨咧，佢以前创作嗰啲 ABBA 嗰啲咧， 系啊， 啱啊，呢个咧就系、是、中国嗰啲文。字嘅特色咧，就系左右同右至左咧读咧，都会有唔同意思嘅。即系譬如吓，譬如你话上海，咁佢调转就变咗咩咧？ 海上 系啦，咁即系例如你话咧牙刷调转就变咗刷牙咯。 哎呀，好特别啊！呢、這个其实咧，我想讲呢啲字全部都识噶，但系自己真系从来冇留意过，原来调转读系咁样。 系啊，仲有地拖同拖地啊。地拖同拖地啊， 系啦，啱啦，因为咧，你哋呢啲有少少咧，阅读嘅特异功能嘅朋友咧，好容易就会揾到呢啲字噶。 多谢你用呢个我嘅问题，阿妈咪嘅问题嚟赞赏佢啊。 阅读特异功能咧， 我想讲，可能我冇呢个特异功能，我而家系一个都谂唔到嘅啫。你哋举啲例子好简单啫嘛。 系啊， 你爸爸咧，即系你爸爸黄耀祖好中意嗰样嘢咧，赛马。 系、啊、 马赛咯， 系 啊，哎呀，边埋人名添啊， 系啊，真系唔系个个都。容易调转嗱，你跑马咧，你调转马跑都得嘅，不过意思就冇咁明确咯。 真系有好多嘅桂花田姨姨我妈咪咧，佢创作咗好多呢啲题目。 咁你讲咗几个嚟听下？ 有的士啦， 士的 系啦，有司机啦， 机师 啱啊， 系飞机师咁好似 系啊，两个都系同一个职业嚟噶，好叻啊！ 我哋饮嘅牛奶啦， 系啊， 奶牛 就变咗奶牛啦，系咪先？ 即系妈妈牛咯， 即系乳牛咯， 系咯， 系啊， 系啊， 咁咪叫乳牛咁咩？ 马上啦，都系嘅，但系 通唔通噶咁样？马上之后 都可以通噶， 系啊。风啊，一阵风个风啊！ 我哋小朋友唔识嗰啲风嘅，点解你会谂咗嗰啲嘢嘅？ 唔系啊，你头先话喺马上面啊嘛，咁咪会好大风咯。 啱啊， 系咯，好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净系停留喺两个字嘅次序咧，又实在太个小儿科啦。 哦，好啊，有三个字啊。 唔止，我哋今日有好长嘅句子啊，因为咧，我哋以前古人咧，不过你记得同我睇时间，我望唔到啊，你记得 stop 我。我知，唔使惊，你慢慢讲啊。 好啦，咁我哋今日要介绍俾各位小朋友咧，就系、是、我哋中文咧，除咗两个字可以调转咧，一个句子都得噶、 啊。我净系谂到一句啊，但系嗰句唔出得街嘅，关于咧长洲嗰啲人客多唔多嗰啲咧，我净系谂到呢句七个字咋。 我可以讲第一句噶嘛？ 好啊，好啊， 咪就系、是。上水居民 居水上咯， 调翻转嚟做 系一样噶嘛， 都系上水居民居水上。 系啊，唔系嗰个就水上上水居民居水上，系啦、啊，一样噶。咁下一句当然就好厉害啦，因为第二句就变咗 喺 长 洲 嗰 度 啦， 系就系点样嘅咧？咁样我即系记得呢句 嘅咧， 系啊， 都唔啱啊。 你知唔知佢原来咧有个好靓嘅名词去形容呢一啲咧上下左右倒转都读得通嘅句子？你知唔知叫咩名啊？ 边度个字噶？ 系咪通常都系七个字噶？ 唔系啊，唔系啊，佢有个形容噶，呢种系一种咧文学嘅类别咧。 倒装句 唔系，就叫做回文诗。回咧就即系回旋啦，好似回力镖嗰个回咁样咧。 系， 佢就话咧，即系佢嘅特点就系左字右读又得。右至左读咧， 好叻 噶， 真系好叻噶呢个。除咗呢个上水居民居死上，仲有冇其他噶？ 有啊有啊，我谂住就举一啲咧比较文巢巢啲嘅例子咧、 啊。好啊，你 就话俾大 啊，我想话你仲有五十秒，五十秒你讲啊。 我仲有五十秒就好啦，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有一首诗咧，佢个名叫《两相思》。佢如果咧由左边读落去咧，就系、是、个老公挂住个老婆；但系如果你由右边读翻去左边咧，佢成首诗就变咗咧老婆挂住个老公啊！ 哇，好有型啊！点讲啊？ 首先同你讲啊， 其中一句系咁讲噶：夫忆妻系故忆耳，即系个老公挂住个老婆，个老豆就挂住个仔。你调翻转读咧，就会变咗儿忆父系妻忆夫，个老个仔挂住个老豆，个老婆挂住个老公。你话系咪啱啱好左右调转，就变咗男同女互相思念咧？ 系、哎、啊，我都想讲啊，我都想作一首回文诗，因为我都挂住你啊。我哋听日再见啦。 表示当局需要几星期时间去缓和第二波疫情。南韩新增26宗确诊，单日新增病例是自上个月底以来最低，当中只有4宗属本土确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0点，跌39点，成交金额580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3点，升16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6.5，跌2.5；腾讯控股522.5，升0.5；美团点评186.9，跌4.4；中国平安86.3，升0.7；小米集团15.66，升0.6；阿里巴巴240.6，升0.8；吉利汽车15.84，跌0.6；盈富基金25.72，跌0.8；中人寿18.94，升0.2。海螺水泥59.4，升4蚊。汇市方面，美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9.709，瑞士法郎8.247，澳元5.41，加元5.704，新西兰元5.073，欧元8.8542。每百日元对港元7.2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6。日经平均指数报12,616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33美元，卖出1,80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角咀的必发道去塘尾道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枫树街，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七行道南挤塞，车龙在各市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咁喺港岛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嘅一段谢斐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谢斐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烈日当空要听翻首透心凉嘅 K-pop。迎面夏天火辣辣，以劲歌热舞正面对决。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航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咧在家工作的有曾志豪，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早晨，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嗱，我哋见到咧关于疫情嘅新闻咧都仲有好多噶，即系咧 基本上咧所有报纸咧头嗰几版全部都系。 嗱，但我觉得有几个佢哋唔同嘅群组或者几单新闻，我哋可以结集一齐嚟讲嘅。阿豪姐，你有冇睇到咧嗰个庆回归创辉煌歌舞晚会咧？ 哦，我只是看到美少女转身变的晚会啫。 系啊，你系咪 真系美 少女？ 即系咪隆重登场嗰个啊？ 系啊，系啊，好多个版本嘅。而家佢嗰个讲法咧， 系 我真系真心唔明咧。原来咁多屯门 style 嘅。 哦，系、啊。 原来其实你睇翻转头，咪即系屯门 style 啫嘛。 我自己咧，即系不其然咧，即系当然佢哋嘅歌声吸引啦。另外咧，着住绿色流苏裙嗰位嘅女士咧，哇！其实我觉得佢系有即系嗰啲咩叫食过学过功夫，系咪叫食过 野粥啊？ 系啊系啊！哇！佢嗰条蛇腰，你估阿片真系做到啊？系咪先？真系唔简单噶。 蟒蛇腰咯。 唔系佢应该唔系，应该咧佢哋即系平时都可能去跳下舞，可能跳下社交舞，做下当做运动。咁去学下嘅，如果唔系咧，即系好少可一个当我哋当妈妈级啦吓，喺啲嘅，佢又肯着啲咁靓嘅闪闪裙啦，系啦，可以即系喺个镜头面前好自如嘅，佢应该系 总之去饮咁样嘅样，真系 咁或者同埋即系跳得几下嘅，我都觉得佢犀利噶， 系啊，但系因为 几下 嘅，系啊，但系呢一跳咧就令到佢哋成为咗叫做庆回归群组啦，而家累积咧系有。九个确诊嘅个案嘅， 系啊，越整越多啊，真系。 好大逆不道啊！即系呢啲群组个名，点能够用呢个字嚟命名噶？你谂下， 佢点解活动？ 点能够用庆回归群组？因为讲到庆回归就中招咁样，唔啱大逆不道。 真系大逆不道嘅，但系佢哋本身嗰个活动咧叫做庆回归创辉煌歌舞晚会。咁你要改名，你会点改啊？ 直接就叫做辉煌群组咯， 辉煌群组 系啦，或者再唔系嘅就用翻嗰个大妈嚟命名咯，大妈群组咯，或者跳舞群组咯， 系睇跳舞 群组咯， 系啦。总之就唔应该系用呢、這个好啊呢份报纸，我谴责佢，我跟报纸读嘅啫吓， 就系、是、误导咗我啊，真系。再唔系嘅变咗祖儿群组咯， 系啦， 系因为群组咯， 系因为容祖儿都走出嚟，讲咗个笑话，但可能咧佢嘅笑话就未必大家 get 到，搞到佢都要即刻删咗个 post 咁样啊吓， 真系 头都痛埋啊吓。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群组啦，另外有一个咧嗱，唔知大家嗱呢、這个我哋一定系打 pat 噶啦，系咪先？即系哇百几。 二百人咁样聚集咁样嘅话咧，即系搞到真系播咗毒啦。另外一个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有酒店咧亦都推出咗新嘅餐饮计划咧，去尝试吸纳一啲生意嘅。 系啊，都几吸引嘅，认真地。 简单嚟讲， 因为又食又住。 嗱，又唔系住噶噃。 啊，唔系住咩？喺嗰度。 你有得瞓系有嘅。嗱，话说就系咁样嘅。 即系点啊？ 嗱，喺呢个尖沙咀啊，有一间嘅酒店咧，就推出咗个叫做客房餐饮体验，就俾顾客咧喺由夜晚嘅六点到到晚上嘅十一点半，就喺酒店嘅房间里面度用膳。嗱，呢一个咧，有人就话咧，因为增加咗嗰个限堂食令啦，就喺每一日嘅六点之后啦，佢哋就转咗嗱。佢哋就真係唔係喺餐廳度營業，但佢就俾間房你，真係可以開一間房啊！ 哦，係， 係啦， 係啦， 四人最低消費700蚊，你就有四個半鐘頭可以喺間房裡面度食飯。 系咯， 咁算唔算破咗咩？记者有问到嘅，记者就问咧嗰个酒店就话，其实你咁样咧系咪违反咗政府嘅禁令啊？咁样嗰边嘅职员咧就会话，喺客房食饭咯。嗱，佢系冇答到系定唔系定点样嘅，喺客房食饭咯。 咁佢冇错啊，佢冇错，佢就系话系，咁佢真系喺邀请佢喺客房度食饭。 咁 啊，咁 佢咪唔算系饭堂啊嘛？嗱，佢又唔系 即系 room service 咯。 系啊系啊，佢喺房度嘛，佢喺房度就唔系一个叫做餐厅食肆嘅地方咯。 系啊，佢所以你讲佢冇犯到法例噶，但系同时间如果出事嘅话咧，咁啊真系多得佢唔少啊又。 冇冇，但嗱，我哋如果依法论法嘅话咧， 系 其实就等于你 book 咗间房啫嘛，你 book 咗间房咁，然后你哋一家四口或者你有四个雀友，你喺个房里边用餐，咁冇得讲噶。佢冇得禁俾你嘅、哦， 系 除非而家你话咧，你连即系酒店房都唔俾你 book 啦咁样。当然啦，你可以话喂，咁原来嗰啲都唔系你嘅住客，佢嗰啲只不过可能系你酒店里边嘅顾客嚟嘅啫咁样。但系即系证明酒龙溜嗰啲嘢咧，好鬼多嘅。 即系你有张良计，系啦，佢嗰个场梯几犀利噶，咁样都真系。 咁啊，同埋即系都吸引噶嘛，啱啱先？七百蚊四个 酒店房冇人用啊，其实你想象到佢应该一石二鸟啊，佢酒店房啊吉咗喺度， 系啊， 佢又要做晚市生意，惊冇人食嘅，咁你咪上嚟啦，你上嚟食咁咪 OK 咯。 同埋我觉得佢想尝试咧解决一啲土地嘅问题啊，嗱，耐唔少我哋都有啲新闻就系土地嘅问题，大家即系想开心下，唔知搵咩地方咁样啦。喂，呢个真系又食又叻。又瞓噶，其实可以，瞌一瞌眼瞓都可以啊！真系。 你住咁多酒店咧，你试过有几多次 room service 咧？平时呢啲都系好贵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佢而家700蚊喎。 你有冇见到咧？佢有update 版噶喎。 系乜嘢啊？ 佢咧俾人哋踢爆咗咧，即系话有呢、這个唔好用踢爆啦。总之俾人哋介绍咗之后咧，咁啊，梗系大家就好惊啦。喂，你咁样系咪唔啱咧？咁佢话咧，第二日咧，记者再问佢，喂。是不是有客房餐饮体验套餐啊咁样咧？佢话冇咗啦。 哦， 跟住佢话系啦，佢话冇咗，咁点啊？佢话嗱，不如咁样，佢咧就介绍你，不如你直接租房啦。 哦， 你租我哋一晚房。咁但我系想要一个好抵嘅餐饮服务。 吓， 佢话嗱咁样嘅，你而家租房一晚咧，可以获得600蚊嘅餐饮回赠。 哇！ 即系话等于咧，你客房送餐服务咧。就是免費咯，即係你 book 嗰間房，嗱我唔知道幾多錢啦。 即係佢名目轉咗咯， 名目轉咗，佢每間房咧最多可以俾三名成人入住，咁咪用咗頭先我講個講法咯。你唔可以喺嗰度堂食，甚至乎你覺得佢由顧客就扮住客都唔啱嘅話，咁你不如索性就用住客身份 check in 入住，咁你四個人住酒店， 唔嗌嘢食啫嘛，係啊。 喂嗱，但係如果你咁計。佢又冇錯喎，佢四個人入到去，佢又唔使三個人又得，四個人又得，佢冇出去食飯啦，佢已經係在家噶咯，只不過佢而家嗰個家變咗酒店啫嘛，其實都符合我哋而家政府。叫你留喺屋企食饭嗰个原则噶系咪？ 我觉得啱啊，所以咧 冇错喎，真系。 咁同埋，其实佢嘅生意都难做，佢都要搵生意噶嘛，系咪？ 系啊， 系啦。但系呢一个名目系点咧，就引申咗好多唔同嘅讨论啦。 但因为酒店房咧，其实又系咪即系风险又冇咧？咁啊，大家只要自己衡量下啦，呢件事系咪？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点啊？嗰啲咩冷气系统啊，循环，你唔知隔篱左右嗰啲房嗰啲人系咩人嚟噶嘛？ 呢一阵子咧， 住酒店，即如果我要住酒店，我會驚嘅，因為會多咗好多嘅朋友。譬如呢幾日，除咗我哋一開始咁講，要揾地方，喂，我想檢查一下我有冇中啊。另外有啲朋友都係疑似，可能身邊咧已經有我有接觸過，或者未必係緊密接觸過，有見過嘅。譬如好似電視台嗰個群組咁樣啦，係咪？有啲嘅 artist 朋友咧就係確診咗，咁跟住咧已經有一啲咧有同過一齊拍劇啊，或者一齊開廠嘅朋友已經即刻話：哇！我有過喺呢個劇組入邊，雖然唔算有好緊密嘅接觸，但我都選擇咗我自己搬咗出去酒店度住先。喂，咁即係有好多可能性喺酒店度發生嘅，係咪？ 仲有佢講緊七月十號打後嗰啲時間，而家都十幾，而家今日二十號咯，咁樣係咪先？所以都係一個風險嚟嘅。 系啊，另外一个咧，大家觉得有风险嘅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惊。我见到新闻嘅时候，我有啲惊嘅，就系当大家每一次去买嘢找足得到翻嚟嘅银纸，究竟呢一样嘢系唔系其中一个有可能会播毒嘅源头 呢？嗱，其实咧，我早阵子咧喺风头火势都讲咗咧，有教授咧，就有医生就话咧，其实银纸都真系咧都几危险嘅，因为咧嗰啲毒咧可以喺度流传咗几日啦。咁啊，翻到屋企咧可以大饼可以洗啦，真系洗大饼。咁至于嗰啲钱咧，银纸咧， 你系咪真系有洗大饼噶？翻屋企？ 其实我冇洗佢嘅，我就会攞，我就会攞火酒喷佢咯。 咁咪真系有洗咯， 即系冇攞碱，冇攞碱液，真系攞去洗啦。咁啊，攞去喷佢啦。因为银包咧接触到好多钱啊，好多唔同嘅嘢咧，其实真系都几污糟嘅。我会抹佢哋咯。咁佢话啲钱咧，佢话可以用啲紫外光灯咧嚟照一照佢嘅咁样咯。 唔得噶，讲咗，我哋唔记得咗，我哋其实咧。所有資訊咧，我哋喺兩個月前咧，其實我哋已經係經歷過一次嘅啦。大家係咪忘記咗燒銀紙？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啊？有人咧 攞火筒 吹啦，有人蒸佢啦，有人攞火彈啦，結果咪搞到咧，即係名副其實一鍋熟啊嘛。 燒銀紙啊嘛。 係啊，真係燒銀紙嗰陣時，其實大家已經講過咧，就話你如果用任何呢啲高温去消毒銀紙咧，其實係唔 work 嘅， 係破壞咗個銀紙。 唔係破壞，佢話根本咧你係要好高温啦，係好長時間啦，咁樣先得。但係佢話冇一張銀紙頂到啦，你用紫外燈去照咧，其實亦都唔 work 嘅。佢話你上次係話你要用嗰啲真係有殺菌消毒，而唔係照有冇真假銀紙嗰種咧。 哦，係啊，唔係講緊嗰啲，係講緊真係嗰啲好強勁嗰啲咯。 係啊，但係唔係 個個有啊嘛， 係 啊。 係啊，所以其實而家你突然間發覺又翻嚟啦，我哋兩三個月前咧提大家或者。你会犯嘅错咧，而家可能大家重复一次啦，又出现啦，真系。 但因为咧，即系个最大嘅原因咧，就是、有一个例子啊，即系而家咧都系怀疑嘅，即系呢个咧，阿袁国勇医生教授啊估计啊，佢话咧，其中一个嘅确诊咧，即系屯门眼科中心嗰边咧，因为有病人咧就喺中心咧就 系 负责系收银纸、处理病历等等嘅，有机会咧就 系 接触到呢个求诊者嘅纸币啦、身份证咧，又或者转介信呢啲嘅物件咧，会唔会造成咗一个？间接感染令到咧喺屯门眼科中心咧，总共咧有三位嘅职员咧系确诊咗嘅咁样，所以大家就即刻再提翻出嚟就系、是，究竟银纸系唔系真系会传染嘅咧？咁嗱，有一个嘅研究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咧嗱，呢啲嘅病毒有机会真系会停留喺纸张或者喺纸巾上边，不过。佢哋停留嘅時間咧唔係好長嘅啫，大約係三個小時咧就會失去咗感染力嘅。咁啊，當然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譬如木材啊、布料啊嗰啲咧就會停留兩日嘅，塑膠咧就會停留四至到七日嘅。咁所以相對嚟講，銀紙咧係。冇咁驚嘅，但係大家都勤洗手咯。 但係你擺喺銀包裡面㗎嘛，咪先？咁點先？咁會跳 入？如果咁計咧，而家最受歡迎嘅銀紙係邊隻啊？ 膠。 真係。 係咪啊？即係十一紙。 系啦，因为胶咧抹得啊，嗰张纸蟹咧，有阵时谂翻都几邪嘅。当年纸蟹推出咧，大家就话喂，好似中咗毒咁样喎，只蟹明明系青 B B 啊嗰啲咁啊，而家佢变咗紫色咧，即系名副其实。原来银纸真系会中毒，但系胶嗰只咧，你又抹得。你又捽得，甚至乎你都試過啦，掟落洗衣機唔覺意洗咗都 係啊係啊係啊， 幾頑強， 炒都唔炒啊， 炒都唔炒喎，我覺得佢真係打咗煲托嘅喎，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如果你真係要用咧，可能係呢一個即係膠銀紙咧，好似仲會穩陣啲。 再唔係咧，其實你不如就調翻轉啦。你一掂到佢咧，你咪啜手咯。你啜唔到銀紙就啜自己隻手咯。 啊，真係啊，消毒火係啊，走咗搓手液 做啊。因為琴日咧，我晏晝咧都特別咧出咗街，嘗試咧真係掃多少少貨。 係啊， 即係食物方面咧就唔想工人姐姐咧每日都要出街。不如我一次過我哋兩個就出去揸架車出去，咁樣咧就買多幾日嘅嘢食。我諗大家都有咁樣嘅諗法，但其實琴日出到去咧又有一啲嘅即係見到嘅嘢， 係啊，佢 又 火 爆啊，火㗎真係。 咩事啊？ 因為昨天我要去到中環區，咁其實大家都知啦，而家有12類嘅鋪頭咧要拉閘，應該係唔可以經營噶嘛。其中一個咧就係酒吧啦，係咪？咁我有經過中環，有見到有部分嘅酒吧咧，我諗即係如果以佢平時酒吧，我晏晝大約係三四點嗰啲時間咁樣嘅，有一半嘅酒吧其實係有營業嘅。而且嗰啲嘅地方，你之前佢哋營業咧，都仲可能擺兜花生啊，擺個蛋撻喺度扮係即係餐廳啦、 啊。係啊，唔係賣酒。 係啦，但係而家酒吧咧係真係要拉閘，唔可以做嘢噶嘛，即係唔可以營業噶嘛。但我想講真係有好多酒吧仲係開緊。 即係連呢啲少少嘅，我講緊係話賣佢當係佢唔賣酒啦，我賣 佢當係餐廳啦，都冇佢真係淨係賣酒。佢隔離有嘅就煙灰缸咯，啲人就食煙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如果個疫情爆得咁緊要，其實有關嘅當局係咪？真係要執行你嘅法例，咪你嘅法例攞嚟做乜嘢？因為嗰啲就可能係播毒嘅源頭嚟嘅咯，真係好嬲我見到。 咁但係佢開嚟做咩？佢又唔 因為真係有人賣酒咯，真係有人坐喺度飲酒咯。係啊，仲要咧， 杯可能係攞個咖啡杯嚟裝。 唔係啊 ，sorry， 唔係啊，直情係酒杯賣酒咁簡單。我見到。因為我冇入到去間酒吧入面睇到係咩嘅，可能你會話係咪攞餐廳牌啊？但我見到嗰啲嘅鋪頭嗰間酒吧個名真係叫做吧，即係叫做 pub。咁我諗唔係叫做一間 restaurant 啦啩，係咪？ 如果會唔會係佢轉咗賣火酒會好啲啊？ 我唔知佢，我諗 佢賣火酒，我覺得呢個時候抵啲喎。喂，其實點解唔諗咧？ 係咪啊？ 因為咁樣你由 bar 就變 bra 得唔得啊？ 賣 bra 係咪啊？ 係咯，你去 或者我哋 去賣酒 bra， 我覺得 OK 喎。或者嗱，又清又有 bra 係咪先？ 或者想大家健康啲，買埋瓜嗰啲西瓜、哈密瓜嗰啲咁樣咧，可能大家食咗可以健康。啲啦， 梗系卖冬瓜啦呢、這个时候， 咪就系咯，冬瓜咪都瓜，唉。系啊，希望大家都緊守崗位啊！ 喂，你條腰準備去出嚟扭未啊？ 扭緊啦，我剪緊啲須啊！ 係啊，喂，但係記住啊，你點樣跳舞都好啊，戴住個口罩啊，唔該。 拍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甜蜜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这首歌快唱。扎来，你就让那狂音记脑海，去将全场也疯狂。表演我直到你令眼相看，上亿眼能量在台上释放，攻克这天堂，炸落锋芒，让我今晚做女王。Yeah。 负责吧。那巴士里堆得下，让我清唱助兴吧。高声唱直到你。仍能让耳边天清气朗， 是啊，有他啊，容祖儿啊，隆重登场，系啦，咁啊，有另一样嘢咧，都隆重登场啊，点样讲咧？因为由于疫情， 我见到出 banner 喎，又 咪隆重登场咯。你平时见到佢唔会话有呢啲咁嘅即系告示出嚟啦， 都系欢迎你哋。即系大家都可以嚟我哋呢度度玩耍咁样嘅。 系啦，咁就系讲紧咧大澳啊，咁佢哋就话啦，而家咧由于咧即系疫情嘅关系啦，咁佢哋咧就系话啦，有个告示就系希望咧大家，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区里面咧老人家较多，物资咧就比较即系短缺嘅，咁希望咧大家咧就暂时咧就唔好嚟我哋嘅大澳嗰度住。 系直接咁写嘅，贴咗个告示就话非本区居民请勿进入。 系啊，同。心抗疫嘅啦，都有个咁嘅告示啊，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手咁样。 我见到咧，其实唔单止系大澳啊，西贡都有。 哦，西贡都有。 系啊，西贡咧有区议员，我咪话拉 banner 嘅，佢真系整咗条 banner 写住呼吁回头是岸。留家抗疫喎，叫大家係啦，可能佢意思未必係代表咧，就係叫非西貢區嘅朋友唔好嚟嘅，佢都可能提醒翻自己個區嘅市民。總之反鬼啦， 唔好坐多船啦，因為佢坐船啊嘛，啲人個個去曬玩啊嘛，係咪？ 己所不欲啊，其實簡單啲，哎呀，你自己驚就唔好嚟啦 嚇。希望咧，大家咧即係都係啦，唔係話叫大家唔好出去嘅，不過即係而家暫時在家安全啲嘅，係咪？ 係啊，所以咧大家記住啊，回頭是岸。刘家抗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如果喺新防疫措施实施14日之后，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仍然呈几何级数增加，当局就应该考虑实施禁足令，让大部分人不能出门。袁国勇接受一个节目访问时表示，今次疫情爆发嘅原因同未有做好防止边境嘅源头输入控制同内部防止扩散等检疫安排松绑有关。對於有意見指政府的反應過慢，袁國勇認為情有可原，因為政府仍然探索緊點樣平衡防疫和回復經濟運作。他呼籲市民要停止堂食同人聚餐的活動，在室內一定要戴口罩，進入街市前要戴口罩之外，亦都要用酒精搓手液搓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过去几日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上升得快，形势不乐观。他说每位市民都要做好个人防疫措施，例如要戴口罩，调节社交生活，否则即使政府推出什么防疫辣椒，都只会事倍功半。何柏良说，假如市民不尽量留在家中，继续夜夜笙歌，就可能会有感染群组，有如火烧连环船这样爆发。他又说，政府昨日宣布要强制市民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但他认为措施可以更加彻底，规定范围应该不分室内或室外。政府档案处宣布，为配合政府部门特别上班安排，今日至今个月26日期间，历史档案馆阅览室只是维持在星期一开放，只供已透过网上预约馆藏的人士使用。阅览室预约名额为7名使用者，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提供的公共服务只限已预约馆藏的借阅服务和自助复印服务。另外，香港历史档案大楼展览厅将会暂停开放，并继续暂停访客和公众教育活动，直至另行通告。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認為疫情嚴峻，政府不應該排除將立法會換屆選舉延期。譚耀宗說，現時距離選舉有五十多日時間，政府不能夠保證疫情一定受控，如果疫情持續，在選舉時有多人聚集，擔心選舉後又有另一波的爆發。他說政府應該就選舉或需延期有所準備，例如法律上怎樣處理、延至幾時等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1点，升12点，成交金额68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2点，升22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6.9跌2.1，腾讯控股524蚊，升3蚊，美团点评185.7跌5.4。中国平安86.6升2蚊，阿里巴巴240蚊升2.2，小米集团15.68升0.8，吉利汽车16.1升2毫，中人寿19.3升1.28，盈富基金27.6，盈富基金系25.76跌4仙，中信证券18.78升1.2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7.36，瑞士法郎0.94，加元1.359，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8点，系跌37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44美元，卖出1,80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湾仔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庄士敦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摩利神山道。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牛头角道有爆水管，牛头角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慢线封闭噶。牛头角道去翻观塘方向啦，跟住利基大厦嘅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薄扶林道142号来回啦，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重量级思想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猛烈攻势啊，向住理想帮呢个题目起势咁追，哇 上面的尼采出动超人概念，对住本身主义狂追猛打，里面的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摆哲学吕太真，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变越明。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点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系咪我出场啦？而家 系啊。 不人认我啊，系啊， 认咗啦，系啊， 犀利啦，冇错，今日 VO 田啊，翻咗屋企，系变咗由我 VO 豪喺屋企出现。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同大家见面啦 ，Hello everybody， yeah， shake your body， move， move， move， OK， 夏天天气热辣辣啦，连续两个礼拜啊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冇人夫警告，人妻警告，系嗰啲人。 你好震啊！ 你等先，等先，等先，可唔可以 take two 啊？ 系啊！ 你头先耶耶耶 ，you you you you 到你嗰个线路网络都比较差啲啊！吓， 我哋咩有啲咁嘅事？ 系我哋嚟得切 take two。 Yo， 我系咪可以出场啦？系啦，系我啦。Come on baby， 又是广播到人妻啊，今日有个人夫啊，不是有个 VO 豪啊，正所谓 Come on 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move， move， move， 夏天天气热辣辣的，连续两个礼拜都有酷热天气警告，不知道人夫有没有都发一个 warning， 给张黄牌那些人妻，你不要穿得咁单薄咁热辣辣呢。当然其他人妻穿成咁呢，我们是不会反对的，不过自己那个就不好了。除了很多人妻呢都喜欢去做 SPA 同埋去按摩之外呢，有冇人知道呢佢哋按摩嗰个师傅係男定係女㗎，仲有剪头发嗰个唔係个个发型师都好似有话咁专一㗎嘛，你专心剪唔係同人傾偈嘅话呢，咁点算呀？各位人夫，你会唔会有啲妒忌，有啲欲火，唔系有啲妒火焚身呢？你要知道呢，就是人妻平时扮靓嘅地方同咩人接触一定要小心呀、啊。 哇，今日个老婆唔同咗样啊，喂老婆啊，哇你又热裤又小背心咁样，哎即係讲咗俾人哋知啊，哎呀我而家好嗨咁啊，哇话俾人知你结咗婚生个仔都冇人信啦，你靓到咁。 耶咁啊靓就梗㗎啦，女人。 你仲要惹我添，係老婆都惹㗎系咪，其实究竟。 咁我咪惹得好听啲啫。 哎唔好问我，尽量唔望你个样，我惊我控制唔住个拳头啊。 哎呀今日咪好。 想摸你块面， 啊，系又似你啊！咁女人天生就系要扮靓噶啦，如果唔系点引到你个死佬嚟锡我同埋同我结婚啫？ 你唔好太挑逗啊，老婆啊！咁最紧要系老婆你本身天生靓啊嘛，心地又好啊嘛，先得人中意噶嘛。 系咪先？做咩今日咁好口啊？ 系咪啊，老婆？其实你着成咁咧，即系咁小布咁。你想去边啫吓？即系我有啲担心啫，即系唔系担心，我想同你一齐去啫。 做咩啊？你想啊？你想同我一齐去？你惊我俾人追啊？ 其实都惊噶吓，咁我跟你去得唔得？ 哎呀，真系怕得你啊，真系啊！ 哎呀，真系够好销魂啊！唉， 但系你唔好跟到咁实，你坐喺其他地方等我噶噃。 吓，点解要有距离嘅？嗰啲咩 social distance 啊？ 梗系啦，梗系啦。 好啦好啦，我遵命啊！ 呵呵，我咪出咗场啦，已经 系啊， 你话而家做人夫真系好艰难啊，换咗老婆都系个莫定，真系。而家啲女性咧，真系吓好多嘢做，好识得 keep 住自己扮靓啦，做 facial 啦吓，俾钱啊绝对唔手软噶，但老公啊软晒咧，行出街啊都呃得到下啲心智未成熟嘅少男噶。睇下呢位人妻走去做按摩，情况又系点咧？ 到啦，老公， 你 喺度等我吓，人哋唔俾跟埋入去噶。 咩啊？唔俾我坐喺侧边睇下，你望住你做按摩唔俾啊？ 哎呀，我怕咗你啦，嗱，你都按啦，我搵个女仔同你按全身啦，好冇？ 咁啊，吓女仔咁益我，我系咪同你一间房噶？ 呢度间间都系独立房嚟噶。 Melly， 哎呀 ，Melly 啊，哎呀，好耐冇见你啊，哎呀，我好挂住你啊，过年， 哎，谂谂先， 俾我谂下先，哎呀，做咩唔想你啫？喂，唔使惊，我哋嗰啲防疫嘅清洁啊做得好足噶，你唔使担心噶。 哎呀，我都挂住你啊，衰鬼，哎、 好热情啊，你啊 ，Melly， 哎呀， 喂，呢排我学紧唱歌， 哎呀，有冇唱隆重登场啊？你唱歌， 就系你唔搞掂到，所以 点解我有乡音，搞到你都有乡音嘅？ 系啊，冇啊， 系嘛？哎呀，总之咁。你入嚟啊！我、 okay、 见到你个磁场啊，你应该都要拍下佢啦、嗯。我帮你拍下佢、 啊， 拍下你条腰。 哎呀，好啊！ 拍下你条颈，我一于同你做坐四拍啊！ 哇， 坐四拍，帮我翻译好唔好啊？坐四拍， 做四拍， 系啊， 系啦、 啊。推油好唔好？我帮你推油 啊，快啲好啊，咁啊。 中意我最中意就系咁啊！你系咪有新嘢事啊？你唔讲埋嘅？ 仲有咩新嘢事啊？我咪话推油咯， 新知识啊嘛， 新知识我睇唔到个字，我跳咗唔读啊！ 好啊，好啊，好耐冇俾你按过啦， 我帮你按到爽为止，一于咁话。 老公啊，嗱，你跟个肥妹仔师傅咧就去第一间房啦吓，一做四拍啦 ，enjoy 啦 ，OK， 老婆， 老婆。 哇！做咩搭住我声咧？真系你唔系按紧摩嘅咩？你话咪多事呢啲咁嘅乱搭妻？ 你又窒啦，阿哥你又窒啦 ，Vio， 你深圳打电话嚟啦？ 我音频太劲啦！ 你好，好， 一二三，嘿，哇！人妻嗰个指定按摩师，竟然系个男人嚟嘅，仲要系一个有乡音嘅男人。而佢帮佢老公安排嘅，竟然系同佢自己一样嘅肥妹仔。你话呢啲服务几咁周到啊？呢、这、一个正常嘅男人喺呢个时候，你会唔会出声啊？你会唔会哑忍啊？正所谓啊，沉默不是懦弱。究竟你会点样去忍？你会俾你老婆去咧？去片啊！ 老婆， 咩啊？ 我唔舒服。 唔舒服啊，睇医生啦。 系啊，你陪我睇医生啊，我好唔舒服，我 咩啊？ 我个心唔舒服啊，老婆。 做咩啊？边个激亲你啊？ 你咯，老婆，你唔知嘅咩？乜原来你不嬲揾第二个男人，仲系有乡音同埋咁大个胸肌嘅男人帮你按摩嘅咩？喂！我而家条气唔顺，我个心又唔舒服、啊，你哋仲咁样五啊咁样，即系咩意思啊？ 冇咩啫，哎呀，老公啊，咩事啫？我由二十几岁开始帮衬佢噶啦， 旧伤好， 佢咩唔系旧咩旧伤好啫？佢知道晒我边度有问题， 即系你边个点有反应嗰啲啊？脚底嗰度， 咁佢按摩啊嘛，咁梗系要咁噶啦。咁佢仲成日学到啲新嘢，就揾我试，按得我好舒服噶噃、 啊。我好有画面啊，老婆。总之我同你讲啊， 咩啊？ 你要几多钱？我俾揾个最高级嘅女按摩师，个重点唔系高级，唔系几多钱，系个女人啊吓、女按摩师啊，嚟上你屋企都得噶，你唔可以俾呢个男人揼。我讲完都觉得好核突啊！ OK， 你唔好嬲，我同佢真系冇嘢噶。 我心好痛。 哼哼，系啊，我又嚟啦。哼，比着我系人夫啊，我都唔制啦，大佬啊，自己嘅老婆俾第二个男人摸身摸细，掂前掂后，扭下咁样，你话？咁、那个老婆咁、个老婆去剪头发，咁关咩事呢？咁、个老婆去剪头发，睇下人夫又接唔接受到咯？唔系话剪头发都唔得，唉，唔好理啦，你睇下点先啦。 我见你啦。 嗱，呢个人夫嘅心声嚟噶。哇，乜原来个老婆个发型师高我两个头 ，model 咁嘅样，又靓仔。你做咩发型师啫？你去做明星啦。 阿老公啊，你坐喺度啦，等啦，睇阵书，打阵机，我三个钟头搞掂噶啦吓。 Hello Mary，Hello Mary，long time no see，nice to see you again。哇， 系啦系啦，我都好挂住你啊，系啦，哎。我想问下你个小鲜肉助手仲有冇跟你啫？我挂住佢啲手嗰啲洗头手势 啊！哇、wow, 啊、佢喺度噶，一阵间我叫佢招呼你。 哎呀，太好啦！佢洗头洗得实在太舒服，啲水又劲，按得又准 水 啊！系啊，咁你洗头要水噶嘛？系咪先？有时按到我真系情不自禁咁叫出嚟，真系唔好意思。 咁、wow, 你一阵间啊，尽力大声啲嗌出嚟啊 ！Enjoy。 导演我唔做啦 ，VO 我接剧本嘅时候，明明话一家大细都啱睇嘅欢乐剧，点知而家变咗寻欢剧嘅？我唔做啦， 你做埋落去啦，我望到佢个样啊，我都仲做紧咯，你凭咩嚟投诉啊？阿 VO 豪， 呢个系人妻剧嚟噶嘛？ 你望到个样都净系得嗰个画面， 你讲啦，你等我快啲完咗佢啦，你讲埋份稿啦 ，VO 豪。我请你食饭啦。 好啦，我又继续出场啦，我又落半。 你斗窒啦！ 人妻啊，系乜嘢咩话？乜解救你同出边啲男人讲嘢咁开放嘅？有冇顾下你老公嘅感受噶？出边啲男人又系嘅，全部俾钱遮住只眼嘅。呢个人妻都系同佢打成一片嘅。呢个又话挂住佢，嗰个又话揽住佢锡，呢个又大声讲高声笑会心跳，揸架快车将 你唔好揸咁多啦，我哋完咗佢好冇啊？吹高个音乐佢啊！阿老婆，我真系有啲要同你倾 咩啊？ 乜你原来平时扮到咁靓就系佢剪头发做按摩揾呢啲咁嘅男人啊！ 哎呀，老公我唔单止噶、啊，我去买餸啊，去接个仔放学我都会做。 即系卖鱼佬嗰啲又系你嘅伤口啊！ 哦、有咩？喂，你有咩尊重下我咩伤口啫？有咩问题啊？ 老婆，总之你喺屋企你着少啲，你唔着都得啊，我 OK 冇问题。 我又唔会噃、 啊。但你出街可唔可以加件外套同埋你条裤长少少啊？得唔得啊？ 傻的吗？但系天时可以 真系 警告，系啊！你要我着件外套加长裤，我唔会理你咯。同埋有人望我都证明我仲有吸引力啊嘛。 咪住先， 老公 真系坚溜炎啊！我有话俾你知啊。咁你系咪好中意俾人哋望啊，老婆？ 哎呀，咪鬼咁孤寒啦！我又唔系跟咗其他人走咗去， 跟佬走啊！你想讲系咪啊？你呢啲叫引人犯罪啊，老婆。 喂，你讲乜嘢啊？ 总之。我唔同你出街嗰阵时，我唔俾你着到咁单薄。 阿奇，得，咁我着旗袍好 唔得，旗袍开叉系唔得嘅。 呢、這个时候你话唔播嗰只来让我跟老走，一生一世也不够。 咁你唱得啦， 我哋拣咗另外一只都几正嘅，应该都系。 你讲埋你咁样。 又唔可以怪啊人夫咁紧张个人妻嘅，佢呵成咁又开放，咁其实人妻都只系喺行为上比较得人中意啫。佢对人夫应该都系一心一意，鬼知咩呢啲对白我唔会讲。 去歌啦，去歌啦，咁。 谁令世上美丽？谁令孤单心底开始会醉？谁送真挚给我？谁以真感染我？脱去面具，谁在世俗里面迎着漆黑片片来令我心生光？全部我于你面上。和注视内找到答案，我愿以后人生与你共看，漫长漫长夜深轻轻我同行信任沿途足印如潮跟海 人生嗱，曾志豪今日開 office， 我頂咗佢個位。通常佢去到一半翻嚟歌嘅時候咧，輕輕我我，佢一定係會咁樣。 哎呀， 你明嘅， 使我不斷慶幸。 係 我扮你啊，而家 真係 喺陶醉裏面。 你哋頭先嗰個人妻性感話題，真係唔怪之阿田爭住要做呢個角色啦。 我唔係想爭住嘅，明明係你做㗎。 你係咪成日同阿華咧都係有呢一種咁樣嘅幻想㗎？即係成日阿華都會咧對你好冇安全感咁樣咧，落街買餸我都要你。都要你包到啊，包張棉胎落去咁樣 㗎。我諗佢哋兩個都有免疫系統㗎啦，所以佢哋兩個唔使有太多擔心嘅。 我哋有安全長期安全期啊。 喺个安全网度弹嚟弹去 不过咧，我都会觉得，如果以你头先个 case 咧，嗱，我现身说法先啦。 好啊。 如果按摩嗰个咧，系真系绝对唔可以系男师傅嘅，打咩？呢、這个真系唔得。 即系你系接受唔到，冇可能。 接受唔到，系啦，因为我都接受唔到男师傅啊嘛。 咁啊，我想问， 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要接受一样嘢嘅话，你会宁愿夹硬被逼你系男师傅帮你按摩，你都唔会接受到有个男师傅按摩你太太嘅身体，系咪？ 啊，总之唔得咯。我第一，我老婆唔系太中意按摩啦。咁喺佢有限次数，即系我逼佢去按啦，等佢松一松嘅经验里边咧，总之全部都系由我发版啦，由我安排啦。 跟住自己都系揾个女嘅，咁你有冇问翻太座？啊，中唔中意个女嚟按你咧？吓？ 哦，有嘅，好笑嘅，佢有見過我嗰啲師傅咧。由於佢一見完之後，哇，嗰、那個放心程度， 佢係知安心嘅，都 係安心嘅， 全部桂花田幫你。 唔得，我啱啱想講，如果桂花田係一個安全系數嘅話咧，全部都係多過桂花田先得。 即係有200% 安心， 200% 只安心啊！即係保證上到樓計劃，呢、這個真係㗎，好難接受嘅。你按摩咧，真係你全身油走噶嘛，你真係又推油又剩咧，所以我按摩嘅時候，我間唔時咧，我聽到隔離即係其他房咧，我知道有一啲係女顧客嚟嘅，佢亦都係真係揾咗男師傅嘅。嗱、咁當然佢哋都好專業啦。不過你當我以小人之心咧，你真係聽到你都會覺得嚇、啊，如果那個係老婆嘅話咧，我真係好難接受嘅喎，真係。 係咧，但係 我想講我自己嘅身邊有啲嘅朋友咧，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咧，一班人去旅行咁樣啦，去咗台灣，跟住就揼骨咁樣啦。我同埋我兩個女仔朋友喺同一間房嘅、三個。 都是用男師傅、 oh. 但我那兩個女仔朋友他們不介意，最重要好力，最重要揼得我舒服，但就不是推油的，是泰式按摩，還未到推油、 oh, 有即 都還有一件衫穿著這樣的，他們就 OK 這樣咯， 泰式按摩要 咬手咬腳，叫來叫去還要整個身體在身 上，對整個身壓下來的， 不得的，這 招不是 那個人條尺不一樣， 在台灣可能就可以，如果在香港即你明明 沒有 飛走了嘛， 但可能那件事是女士不介意，她隔離那位男士會介意，這個是真相，我想說就是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是的，是 的，是的，這個很明白，但是說就是有時候老婆你知道現在的那些老婆呢，即是生完仔都可以一樣很 fit 的嘛 都可以背手的，你說這句說話很有笑點啊 不是很有 笑點我還要看著她 你好彩啊，你我沒機會啊， 阿田又冇讲错，佢生之前、生之后唔系争好远噶，佢 keep 到生之前个状态咯。 所以我咪话生完之后都仲喺度生之前咁嘅样，我 OK 噶。 你啱喎， 但系有啲唔系噶嘛，即系生完之后都真系一样咁 fit 嘅时候，佢真系热裤小背心都唔似佢生咗嘅。咁但系好多妈妈都可能系啊，都系我都系之前都系咁噶啦，有咩问题？ 咁如果着得性感啲出街，豪仔你又 O 唔 OK？ 你太做系咁做咧、 啊？我又觉得咧，佢太做系唔会咁做，佢自己自我审查得好高噶，你知唔知？ 佢啊，佢我谂佢最所谓最性感咧，就纯粹系一般人。你话可能夏天咧，你着条短裤咯。咁但系佢都好少，即系好，即系你话去到咩热裤嗰啲系好少嘅。 如果突然之间佢无端端啲小背心啊、热裤走咗出嚟，你俾唔俾佢出街啊？嗱， 俾我跟住去啫嘛。 咦嗱，原来每个老公 跟丈夫 都系要跟住咯，即系睇你系咪，即系你会系唔安心系咪？即系成日觉得喂个老婆俾人睇即系蚀底晒俾人睇到系嘛？ 最惨系咩咧？个老公咧会用自己把尺出发噶嘛？ 系 我平时 即系你咁望人， 你及我一尺，我及你一丈， 系啦，你及我一尺，我及你两寸， 系啊， 呢个就好麻烦嘅。但系我觉得调翻转咧，作为女人咧，其实你老公或者你隔篱嗰个，如果好紧张你咧，其实你应该都高兴噶嘛，系嘛？ 系。都会噶，有啲即系觉得啊，我仲有吸引力，或者我老公啊，我男朋友啊，会系妒忌。但我有啲朋友咧，系唔介意佢自己嘅女朋友甚至太太咧着得性感出街噶，佢觉得威啊，即系觉得咧靓嘢，怕咩俾人哋睇啊？我隔篱嗰个就正嘢啦，咁样噶。 但系你冇份咁样嘅嗰、那个心态系咪啊？ 系啊，有啲会系咁，所以嗱，即系大家嗰个心态啊，嗰个做法可能唔一样嘅。但我谂最紧要你真系中间真系攞个平衡啊。如果唔系咧。个女朋友咧，即系露得太多嘅话咧，喂，真系个关系可以破裂噶。 困难时刻嘅讲法系咪正确？澳洲维多利亚州过去一日新增275宗确诊个案，数字较之前一日回落。一名年过80岁嘅女子染疫之后不治。澳洲防疫部门话，当地需要几星期时间去缓和第二波疫情，而南韩就新增26宗确诊。單日新增病例是自上月底以來最低，當中只有4宗是本土確診。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各區氣温普遍上升到32度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酷熱，大致天晴，未來一兩日有一兩陣驟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4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75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298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13342点，升227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中芯國際26.8跌2.2，騰訊控股525元，升4元，美團點評186.5跌4.6，中國平安87元，升2.4，阿里巴巴241.2升2.4，小米集團15.8升3毫，吉利汽車16.14升2.4，中國人壽19.4升1.38，比亚迪股份76.2升7.2，盈富基金25.84升4仙。美元對港幣的賣出價，美元7.754，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桂花莲，有黄耀祖，但系有 home office 嗰个咧就系曾志豪。 Hello， 系 啊， 哇！ 人哋成日话咧喺屋企度做嘢咧， 可以轻松好多 ，free 啲。你有冇呢个感觉？ 佢有啊，立体晒。 我喺公司都系咁噶。哇！ 咁又系， 唔知咩嚟噶？ 哦，唔想点啊？ 我尝试扮紧一种猛兽嘅声音啫， 师姐 呢个 真系猛咩？ 老虎 不过其实咧，我唔知佢把声系点叫，我大个扮住先。哇！你有冇听过红人点叫 啊？红 人啊，红人啊，唔系哇咁样嘅， 可能系点咧？ 咁 样嘅 咁。 佢把声好系，即系好难形容。哇！咁样咯，可能。 哇！边个话喺公司嗰个唔狂放嘅？睇下呢个，咦咁热情， 嗰个系 扮红啫。 佢平时自己即系个生活有好多嗰啲，即 系 系啦，唔好谂啦，唔好谂啦。 如果一只发情嘅红咧， 哦， 你系咪扮紧自己咋？ 喂，我点知佢？其实第一。红啊，冇见过啦，系咪先？点会听到佢？ 你有见过红，卡通都见过啦。 咁唔同啊，即系话你真系见过红嘅，又边啊？我文员都见过佢嘅。 我就系见到红出没注意嗰啲 咯。冇错冇错， 红杯红啊嘛。 呢一个咧真系红出没注意嘅新闻咧，不过咧就真系劲震撼啊！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即系唔知道你会唔会好想咧，都遇到咧咁样同呢只熊咧打招呼嘅画面嘅。咁系咩嚟嘅咧？就话说咧，即系喺呢次我哋去到好远啊，墨西哥啊。 系。 咁嘅话咧，墨西哥咧有条片咧就流咗出嚟咧，更令到好多中意行山嗰啲朋友咧都吓到咧，即系个下巴跌出嚟咁滞。 我有睇到系咪黑熊嚟噶？ Yes， 冇錯啦，就係嗰條片啦，就係咧，佢話喺墨西哥有班人咧喺度行山咧，其實真係好普通嘅啫。你覺得佢哋只不過穿住普通嘅行山裝束啦，熱褲小背心又好 ，sport bra 又好咩都好咧，普通人普通裝束。但係佢今次遇到嘅就係絕對唔普通嘅，佢途中遇到隻黑熊。係。咁隻黑熊咧，仲要做啲咩咧？即系你唔系行过路过见到隻野狗咁简单喎，今次系黑熊啦，只熊咧仲喺呢个身度闻下闻下咁样嘅。 吓、啊，即系佢仲要走近嗰啲人噶？ 好近，我直接见到系搭住膊头，佢爬咗上去，即系只手就掂住你膊头咁样啊！ 咁亲咧，但系佢冇咬佢啊！ 嗱，呢个就神奇啦，即系咧，我哋如果先形容下佢嘅动作咧。琴日有好多人就轉載咗呢條片啦，其中一個就係阿歐錦棠啦。咁咧佢個標題咧我都好嘅，佢就直接話俾隻熊搜身啊，係搜身，係啦。佢真係咧，好似阿祖話齋咧，即係你可以想象下佢就成個熊人立咁站起來咧，跟住咧兩隻手啊搭住你膊頭啦，然後就係咁，係咁聞，係咁聞，係咁聞咧，哇！真係～佢系由个脚开始一路咧就闻到上去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咁样咧， 真系好惊 嘅。系啦，但系最紧要系咩咧？你知唔知嗰几个行山嘅女子系咩反应嘅咧？ 系咩啊？唔系享受系嘛？ 冇反应。 哦， 其实我都会冇反应，系啊，扮死物咯， 系啊，扮僵尸啊， 成日都话紧你见到蛇又好啊，你见到老虎啊，各样嘢都好咧， 冷静， 系啦，冷静啲，扮死物，鲨鱼都系噶，你一喐嘅话，你又唔够佢快嘛，你反而咧即系见到鲨，即系见到鲨鱼嘅话咧，准备定个拳头，佢走到过嚟追佢只眼定个鼻咁啊嘛。 但系其实动物都系噶，当佢受敌嘅时候咧，佢都会扮死噶。 但我阿田，你系可以大嗌嘅，你嘅大嗌嗰啲。 真真龙嘅意 思系啦，你有机会可以逃出到身边。 你可以扮同类嘅，如果系咁嘅话咧。 咩嚟啊？ 呢条片咧好得意，因为咧引发大家好多讨论咧。嗱，我哋先形容条片咧，就真系嗰只黑熊咧。嗱，佢其实一共咧所谓涉案嘅行山女子咧有三个嘅。 系。 咁咧，大家就首先注意到咧，就系点解俾人闻得最耐嗰个咧，系着得最少衫嗰个嚟嘅。 哦，着得最小衫嗰个啊， 系啦，因为咧佢另外嗰两个同行嘅姊妹 着晒外套咁样， 一系咧就上面着背心，但下边咧就着七分裤，一系咧就上下咧都着住即系短袖 T 恤，唯独俾人闻咗个咧，上面就系 sport bra， 下边就热裤，俾人系俾唔系俾人啊，俾只熊咧系咁由下向上闻，由上向下闻，即系熊咧， 即系熊都几识嘢系嘛， 系啦，即系熊仲要系食过翻寻味，佢闻一转之后咧就行咗个圈啦，啲人谂住走啦，佢兜个圈再。再聞過，哇！直情好似咧，即係嗰啲茶牌咁樣， 食過翻尋味 啊！係啦，食過翻尋味。咁咧，但係大家好震驚嘅就係只熊嘅動作啦，同埋咧嗰幾個登山客咧，即係行山嘅朋友咧，真係一下都唔敢喐。因为咧，佢话咧，原来咧有人就喺现场咧，因为有人影低噶嘛，因为你唔系净系得个三个女仔噶嘛。 系。 咁啊，原来咧有一个人影住条片嘅时候咧，就同佢讲话：你哋千祈唔好喐。要企喺原地，千祈唔好走。佢话咧唔掂嘅。佢话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咧你就会直接俾只熊攻击噶啦。咁所以咧拍片嗰个又唔敢喐。 系 嗰几个人喺原地嘅咧，就真系咧听从佢指示咧，掂都即系真系好似手指头啊，喐一只手指尾都唔敢掂咁样噶。 即系我谂到那个画面，即系好谂到那个情景啊！即系俾我话嗰个女仔，我真系仲喊我濑尿添啊！我谂我惊到 濑尿，但系咁样你濑尿唔紧要，你唔好喐。你任由濑尿，但你千祈唔好觉得尴尬啦。 如果佢闻到，因为咧成日话咧动物对于气味好敏感噶，咁你即系你濑尿嘅话都有气味噶嘛。佢闻你，佢舐你，咁你谂下嗰下你真系 真系唔知点算。 即系你谂下嗱，如果我俾个烂 get 题咧，如果嗰只唔系一只熊，系一只豹咁点算咧？ 嗱，豹咧 佢就会驯 服不到嘅，因为系 啦，佢就会猜豹问题， 系啦，佢就 会唔得嘅。咁然后咧，嗱，咁要你讲正经咧，有好多人就话，其实佢呢个方法啱唔啱噶？即系佢话咧，企喺度唔喐咧，饮佢闻咧， 好似有专家话系 OK 嘅，系咪啊？ 嗱，原來專家有好多講法㗎，即係雖然我哋生活喺香港咧，我諗你十世都唔會遇到一隻熊咧，即係係啦，你遇到俾個怪叔叔熊抱你嘅機會仲大啲，但係咧你都要防一防，因為咧原來咧專家咧就話啦，究竟當你真係遇到一隻熊嘅時候，譬如我哋如果出去遊山玩水，我哋去到外國啦，你遇到一隻熊，你企喺度係咪最啱嘅咧？咁專家就話咧有幾個方法嘅，分別就係有扮死啦。扮人形忍者龟啦，同埋有扮大 S 小 S 嘅， 咪住先，扮死我谂我哋唔使解说噶啦，扮你哋个扮咩？ 人 形忍者， 人形忍者龟， 即系做咩缩头啊？要 即系包住自己啊？系咪啊？即系将自己缩到身体个面积体积最细啊？ 嗱，你哋想听人形忍者龟定系扮大 S 小 S？ 大 S 小 S 啊？ 好，我都估到啲女士中意扮下嚟嗰啲婀娜多姿嘅。好啦，呢个根据边度咧？系台湾咧，因为佢哋有嗰啲野生动物园咧，佢就有啲专家就话啦，如果你真系喺野外遇到熊嘅话咧，请你扮大 S 小 S， 即系点啊？佢话咧，佢叫你千祈唔好企喺度，佢建议啊，佢话咧你应该跑，但系点样跑咧？你个跑直线咧就死硬嘅咧，一扑就俾人扑低。佢话你最好咧就系、是。跑 S 型咁样嘅路径，咁你知道 S 点跑噶啦？ 知啊， 即系好似见到蛇都人哋话系 Z 型定 S 型咁样，咁啊，因为蛇都系咁样扭住嚟行噶嘛。 系啦，佢话咧，因为点解原来有根据嘅？佢话咧，熊人咧，其实佢嗰、那个四肢嘅设计咧，前脚掌咧就短啲，后脚掌就长啲嘅。咁佢话咧，如果咧第一其实跑步咧唔系佢擅长嘅，佢话第一佢唔系佢擅长啦。第二咧佢就话啦，如果你可以 S 型，佢个身躯太笨重咧，你谂下，你叫阿田转弯容易啲啊，定系叫叫阿天 儿 转弯容易啲啊？系唔同嘅，系啦，即系个贵。 我系大 S， 佢小 S 啊。 系啦，冇错啦。所以佢话咧，如果你不停喺 S 型咁样兜圈咧，佢话只熊掌咧系冇办法可以跟到你个速度咧，咁样去左扭右扭咁样嘅。佢话呢个第一啦，第二咧，佢话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向斜佬行啊，即系如果你有幸咧， 上斜定落斜啊？ 落斜 好 系啦。譬如佢话如果你公司撞到只熊人追你嘅话咧，唔好问点解啊，你即刻 落楼梯， 唔好搭 lift， 你就落楼梯。咁咧只熊人咧就会扑一碌噶啦。不过你都系要问个 secure 点解你要放只熊人入嚟噶？系啦，佢系会顶唔顺嘅。 点解啊？因为 佢前脚掌短咧，后脚掌长咧，佢话 都论尽嘅， 好论尽。佢话如果你向下跑咧，话咧。 佢話好容易佢就會一撲一碌咧，就會成個搭落去滾地葫蘆咁樣噶啦。 但我有個問題，如果只熊人真係喺後面追住我，我而家落緊樓梯，佢一撲一碌跌嘅時候，佢都係一個滾筒咁樣撞低埋我嗰種喎。 係咯，我都係咁 話。同一個保齡球撞到個保齡球樽係冇分別嘅喎，咁樣。 咁呢個時候你就要用第二個方法啦。 好好好， 人形忍者龜。 好，嚟。 人形忍者龜咩意思咧？其實頭先你哋有人估啱咗噶啦。 係啊， 縮埋龜做龜咁樣。 縮埋將個身體嘅體積變到最細咯。成个波咁 样，冇错。但系点解咧？有冇嗰个科学根据咧？ 哦，佢嗰只熊咧会觉得咧，唉，咁细粒唔食啦，冇肉食啊！ 唔系，我会觉得系咧，因为咧佢咁细粒咧，佢应该啊，佢应该系一个 B B 嚟嘅，我哋应该 B B 咧唔好搞佢啦。 你突然之间咁有母爱嘅，边个嚟噶？坐对家嗰、那个？ 你嗰个错大啦，完全嗰只熊应该唔会睬你嘅、啊，可能有咗 B B 咧，佢应该仲会 jab 到你两啖。原来咁样嘅，第一你要扮人形忍者龟咧。就真係咧，將你頭胸腹啊、頸啊全部縮埋一嚿咧，變成一粒人球咁樣咧，或者 我估，因為嗰樣嘢就算咬你嘅話咧，唔會咬到重要嘅器官。 你嘅器官系边度最重要啊？ 收埋咗嗰啲平时唔展露出嚟嗰啲都紧要噶。 唔紧要咩？ 我谂紧嗰啲心肝脾肺啊，或者即系再落少少嗰啲，即系个横膈膜啊嗰啲。 佢话咁样嘅，佢话原来熊人咧，佢话当佢攻击猎物嘅时候咧，佢最中意咧就系由咧。手手脚脚开始咬起啊！ 哦，即系当你收埋嘅时候咧， 佢都中意选鸡脚嗰啲嚟嘅，凤爪嗰啲啊， 中意选白云凤爪同埋咸猪手嘅，即系你两个一齐去到咧，应该阿志系大件事啲嘅。佢话咧，佢话如果你真系遇到即系敌我狭路相逢啊，你走唔走唔切啦，你连 S 型都嚟唔切再行咧，佢话你唯一嘅做法就系宁愿俾佢咬少啲。佢話咧，你將自己手手腳腳全部收埋咧，攞個背脊得住佢咧。佢話咧，一般嚟講咧，佢就發覺哇，佢冇嘢咬嘅，冇任何突出嚟嗰啲雞腳唔見曬咧。 成個波咁佢係啦，佢唔中意。 係啦，成粒波咁樣咧，佢就即係你有鳳爪有牛肉球，原來佢就會咧唔想食牛肉球，佢就揀鳳爪，佢 okay. 就會揀第二龍點心或者去第二台揾食客噶啦。咁佢就會唔搞你噶啦。咁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佢真係太肚餓咧，又唔好彩咧，譬如阿祖咁樣天賦異品，有啲地方特別長嘅， 係啊， 只腳 或者條命啦， 係啦，咁你冇計啦，你有啲突出嚟嘅地方，咪就 jab 咗你先噶啦。咁如果唔係咧，一般佢就會。无从下口咧，佢就会，哎，伙计埋单啦，咁样佢就会走噶啦。 佢就唔系佢揾其他酒楼咁样见到你啲人，我想问啦，咁嗰三个女仔佢应该系企喺度俾佢舐噶咯？ 闻咯，又未到舐嘅，索到不得了啊！真系俾只熊人，我见到。 但系嗱，我只能够话真系咧，每派都唔同咯，因为有一派就话咧唔好喐咧系最好嘅，佢话你一喐咧你就会吓到佢。但系你知唔知另一派讲咩咧？佢就话桂花田喺呢个时候咧。佢系安全过我同黄耀祖嘅， 即系用高音嗌佢。 唔系，佢应该系中意食瘦。哦，我以为佢中意食瘦添。 唔系，真系高音。有一派咧，嗱，你唔好话 我。你又窒我， 系 嗰一派专家咧就话啦，嗱，教你个方法。佢话咧只熊咧喺你面前咧，你失惊无神，突然间咧喺佢面前咧用桂花田嗰啲海豚音大叫，哇咁样咧。佢话只熊咧就会突然间好惊咧，俾你吓到咧落荒而逃嘅。 系 吓佢哦，我惊啊，越吓越佢。 大家都一齐唱京剧啊， 越癫啊， 嗰啲咁样。 但系我又未试过，有一派就话你唔好吓佢啊，你一叫咧佢就会反而系啦，佢话就会反而打草惊蛇咁样。 我唔建议啊，我宁愿即系变忍者龟，系变龟好过啊。 我都觉得唔系，一系就咁，你将自己变忍者龟，然后 S 型碌落去。一路碌嘅過程裏面一路嗌，睇下會唔會三管齊下， 應該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啊！ 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咁啊，繼續祝你好運啦！我哋香港地，我諗你遇到人嘅機會真係絕對大過紅人嘅。 咁都要自保嘅，呢個一個知識嚟噶。 Poppy， 我是你的妈咪。 首派台的作品、啊、今年的新人他是黄君卿、 啊、 G-Race、啊、有一个新的一个名字，平时就叫 Grace 了， 是、啊、 这首新歌还有阿田刚才都说很犀利、啊、因为 嗯是啊，他的作曲填词的主唱都是他啊，黄君卿啊 Cassada 是 啊最新的作品啊， 是啊 OK。 喂，平时我们呢、对于泰国呢这个名字呢，很多时候将他泰乜泰乜乜乜泰乜乜乜乜 乜骨又有啦，即是野食那些餐厅又有啦，是不是？ 系啊，太舒适咁啲咁样啦。啊，佢今次咧嘅一个叫做，佢有一个新名喎、 哦。泰咩啊？ 喺泰国里面有一个叫做泰胜利。 泰胜利， 泰拳嗰啲 friend 嚟噶，开泰拳馆 啊。泰胜利系咩嚟啊？泰胜利咧，其实咧系佢哋咧个新嘅系统啊，系一个叫做行动应用程式啊。你知唔知我嚟做咩？因为而家咧成日都话咧搵源头，搵源头啊嘛。咁啊，希望咧即系咧喺一啲商店里面咧就有即系叫做下载咗，即系加入咗呢个应用程式里面咧、 哦。 所有嘅市民，如果佢哋咧去嗰个商场，嗰度咧，咁咧佢哋門口咧入邊咧就有一個咧 QR code 嘅咩嘅機啦，咁咧希望每一個市民行到商場裏面咧，都大家都一齊下載咗啦。當然咁啊，公司要提供啦，市民咧個手機裏面咧要下載呢個泰勝利嘅程式咧時候咧，入到商場嘟嘟，咁咧。 咁就攞咗你個 record， 如果大家嚟時你確診嘅話咧，就好快知道你去過邊， 係啊， 亦都喺同一個時間，就可能有啲乜嘢人都係同一個商場、同一間餐廳嘅話咧，要追蹤到啊，咁就最容易。 係啊，咁啊，即係佢係啊，咁但係有啲人咧，當然就會咁諗啦嚇，即係你 我嘅資料，我做過咩你都去 啊，係啦係啦。 但如果真係抗疫嘅一個咁危急嘅关头，即我自己几买呢个方法啊？ 由你买系咪？我买啦。咁佢、 啊、 除咗行商场会用呢个叫泰胜利嘅嗰个应用程式咧，而家搭公车咧，佢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要嘟嘟咯。咁啊，记住上车嘟，落车嘟，都希望知道你嘅逗留时间系几耐咧。咁啊，以策安全咯，可以追踪到大家咯。 我即系连我搭巴士搭咗几耐，佢都知啊？ 系啊系啊，即系你需要咁做咯，上车要嘟，落车要嘟啦。即系除咗嘟你要俾钱咧、哦，都要嘟呢个泰胜。嗱，而家多咗个新名词，叫做泰胜利，就是一个行动应用程式嚟嘅。阿豪仔，我哋要够钟听新闻啦 吓。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如果在新防疫措施实施7至14日之后，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仍然呈几何级数增加，当局就应该考虑实施禁足令，让大部分人都不能出门。袁国勇接受一个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今次疫情爆发的原因和未有做好防止边境的源头输入控制和内部防止扩散等检疫安排松绑有关。对于有意见指政府的反应过慢，袁国勇认为情有可原，因为政府仍然是探索如何平衡防疫和回复经济运作。 他呼吁市民要停止堂食和同人聚餐的活动，在室内一定要戴口罩，进入街市前要戴口罩之外，亦都要用酒精搓手液搓手。本港昨日新增10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现时情况险峻，假如每日个案数字都达到三位数，公立医院压力会较大。希望抗疫措施加辣之后，一星期内可以见到新个案数字回落。许树昌话，强制市民在室内戴口罩是重要措施，而政府带头让公务员在家工作，相信私人机构亦会跟随。繁忙时间乘搭交通工具的人会减少，都是截断病毒社区传播链的有效方法。许树昌亦都呼吁市民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要外出购物，亦可以使用电子货币。他说市民会戴口罩，但可能会忽略手部清洁。全国人大常委、民建联会务顾问谭耀宗认为，疫情严峻，政府不应该排除将立法会换届选举延期。谭耀宗说，现时距离选举有50多日时间，政府不能保证疫情一定受控。如果疫情持续，在选举时有多人聚集，担心选举后又有另一波爆发。他说政府应该就选举或需延期有所准备，例如法例上怎样处理、延至几时等等。警方前日根据线报突击搜查粉岭坪斜孔岭西村一个仓库，检获重67.3公斤的怀疑冰毒，市值大约4300万，拘捕两名本地人。毒品调查科警司周旺忠表示，经调查之后发现这批怀疑毒品是以船运方式由墨西哥运入本港。他说在疫情下，贩毒人士经出入境管制站带毒品到香港有困难，冰毒价格自封关后亦都上升两成，相信毒贩会利用一切方式偷运毒品到香港。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7点，升88点，成交金额76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2点，升22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6.85元，跌2.15元。腾讯控股526元，升5元。美团点评186.9元，跌4.2元。中国平安87元，升2.4元。小米集团15.74元，升2.4元。阿里巴巴241.6元，升2.8元。吉利汽车16.1元，升2毫。中人寿19.42元，升0.4元。比亚迪股份76.2元，升7.2元。盈富基金25.84元，升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7.35，瑞士法郎0.94，加元1.359，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12,690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32美元，卖出1,80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DSE，DSE，放榜前要轻松啲。 我系轻弹浅唱俾你听嘅子龙啊！音乐舒压法，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听音乐的同时，原来刺激紧大脑，令到我哋身体分泌快乐荷尔蒙多巴胺，将负面情绪转为积极嘅情绪。瞓唔着，今晚不妨点唱啊！ 哇，真系好 work 啊，成个轻松晒。 以后做你 comfort song， 放榜前后好轻松。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 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实体商贸展览都未能如期举行，但是同时网上采购的需求就有增无减。 有见及此，贸发局就将夏季采购会由实体展览转移到线上平台，成为夏季采购会网上展，继续为商界寻觅商机。 虽然变成了网上展，但仍然得到业界积极参与，吸引了接近2000间环球展商报名参展，还有超过1万名国际买家预先登记，反映业界有强大的采购需求。 网上展将会在7月27号至8月7号举行，综合展示多类型的产品，包括灯饰、电子、资讯科技、医疗保健、家品、家用纺织品、服装、礼品及赠品、印刷及包装等等。 同时还会为买卖双方提供 AI 智能配对、一站式网上采购、视像会议、网上专家研讨会等等。不单只能够克服疫情带来的营商挑战，在网上进行商贸配对还可能促成更加多生意机会。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星期一啊，系啊，点啊？ 虽然佢喺屋企，但系佢依然有呢个环节《风之 book》啊，系啊，系。 冇错，冇错，系我出场嘅时间啊，真系吓。唔系咁啊，今日咧，因为我在家啦，咁我哋唔好搞啲咁复杂嘅书本啦。我又同大家讲下唔同文学地区嘅鬼故如何咧？ 哦，好啊，好啊，唔同文学地区，即系你讲多过一本书，定一本书系包晒有唔同地方嘅情况咧？ 哼，你又问得好啦。就是咁样嘅。 使唔使俾啲鬼音乐嚟㗎？ 哦，唔使啦，你把声都好鬼下㗎啦。 Hello， 你好啊。 点解你啊？又鬼同你 hello 啊？而家就清楚。嗱，佢点解你头先问得好啦？究竟系咪叫多嗰个地区咧？佢咧个作者咧个名系日本人嘅名 啊， 但系其实佢身份咧就唔系一个日本人，佢表面上咧系一个关于东方嘅鬼怪故事。 系猜测我事实系咪啊？ 系啦，但系好似猜测我前述，但系佢背后咧，其实系包括咗咩人咧？包括有爱尔兰咧，同埋希腊嘅血统喺里边嘅。 希腊， 我又讲错咗啦。 系啊， 系咪鬼阿曼啊？ 系啊， 系嘛，系啊。嗱，点解咧？嗱，我今次介绍呢个作者咧，其实都几出名。我谂如果你有听日本嗰啲文学咧，就算冇即系详细睇过嗰啲书咧，你应该听过佢嘅名咧，叫小泉八云啊。 哦、okay. ， 好似以前小泉纯一郎嗰个小泉啦，八云就数目字嗰个八啦。咁你听下呢个名系咪正宗一个日本人名啊？ 都似嘅，四个字咯。 似啊，四个字系啦。 我觉得姓小泉就系日本人嚟噶啦。我简单啲， 系咪今日子个 friend 啊？ 小泉今日子系啦，四个字恭喜发财都系日本人嘅名嚟嘅。咁但系咧，佢系一个好神奇嘅背景噶，因为点解咧？佢已经系即系上个世纪嘅人嚟噶啦，因为佢系1904年嘅时候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吓。咁啊，好古早嗰个年代嚟嘅。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爸爸咧系爱尔兰人。 混血兒嚟嘅， 係希臘人。 哦， 係點解佢個日本人？哦，筆名嚟嘅啫，呢個係嘛？ 佢咧仲要係咧識英文啦，識法文啦，識希臘文啦，識西班牙文啦，拉丁文啦，希伯來文啦咁樣。 OK， 佢咧 佢好叻喎，真 係好叻啊！佢係咧即係佢出世之後咧，過咗差唔多有差唔多40年左右啦，佢就咧去咗日本。咁、咧就加入咗日本籍，咁然後咧佢就喺裏面咧就即係又有學英國文學啊，亦都有喺裏面咧即係就識埋呢當地嘅語言咧， 係 啲父咗咧日本一個好出名嘅叫做即係鬼故事咧，個名咧講出嚟一定聽過，因為你會以為吓乜唔係 你又窒咯喎。 窒到一個字都聽唔到啊！係啊，真係聽唔到個。我你頭先講到，我哋聽到咩？聽到咧，就係話聽個名咧，你以為咁 嗱，一講鬼故咧， 係啊， 嗱又嚟啦！你講個鬼字都唔得啊！曾志豪話俾你知， 發生唔係嘛？聽 唔到啊？系啊，真系听唔到啊！你真系唔系 我噶，但你点解你听到我话听唔到嘅？ 咁你讲嗰几句听到咯，其他你一讲到内容就听唔到啦。 咁我再讲，我试下再讲咯。 好啊， 你书个名咧就叫做听唔到啊？ 听到， 我听到，我未讲，不过嗰本书就叫做《怪谈》啊。 哦，诶，咁咁啱系叫《怪谈》啊？ 系啊，嗱，原来咧呢本呢本 咩世纪嘅书嚟噶？ 是啊，呢、這個就頭先我講咧，即係上個世紀噶啦，因為已經係講緊一九零幾年嘅時候咧，呢位小泉純咧就出咗呢一本書，一九零四年喺日本出版啊。 係， 佢咧就將咧佢喺日本生活嘅時候咧，一啲即係聽聞過嘅神話故事啦、鬼故事咧，佢自己再加工創作咧，就寫咗39個咧呢啲神怪故事，個名咧就叫做《怪談》。咁一出咗之後咧，就大受歡迎，因為大家覺得咧，佢係忠實記錄咗好多日本嘅嗰啲鬼故事啦。亦都由於咧，佢有呢啲所謂外國血統喺度咧，佢話佢寫出嚟咧，又會令人哋覺得咧，佢有多一層嘅嗰、那個即係文化嘅閱讀手段喺度啊，即係個角度都唔同啲咧。咁咧嗱我哋嗰即係去比喻咧，有啲人就話呢一本怪談咧，佢話哇，簡直好似日本嘅聊斋志异一样啊，即係去到咁嘅 level 嘅咁样。 係。 咁所以呢今日呢都想同你介绍下呢我哋中国鬼故事你就听得多啦。日本鬼故事呢可能你由鬼太郎年代呢都听过，但实不相瞒啦，你知唔知鬼太郎里面有好多嗰啲即係怪鬼怪嗰啲原型呢，其实都系嚟自呢啲即係古籍里面出现嘅。咁呢一个即係叫做怪谈呢，亦都系里面好多嗰啲鬼故事嘅。我呢就精主咧，所以都冇一齐咁斗。 喂，你又窒啦，系 又窒， 系啊，真系噶，呃你咩？ 咁咁啦， 系啊 ，OK， 我用一个固网电话，横掂仲有少少时间， 好， 再打翻嚟，大家可以去只歌休息一阵先吓 ，OK。 Simple walk to the corner store. Mama never thought you would be getting a call from the coroner. Said her son's been gunned down. Can you calm now? Tears in her eyes, can you calm down? Please, ma'am, can you calm down? But it rained fire in the city that day.She's stuck there singing,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And I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Job, new city, new her. Bright eyes, you would have been proud if you knew her. Flashing lights in the mirror, pull over. A couple nights in detention and it's over. A whole life's over. They came marching in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carrying signs in the streets.Nothing from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just another one gone, and the city moved on. We're stuck here singing,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I don't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ll be.Perfect way to die.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Another dream lost, another king and queen lost, another broken promise they refuse to make right. You're not here. Another reason to get up there and fight. But I say,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cause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But I'll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我王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 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我都唔得闲。 吓、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啦，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2:47嘅时间啊，报一报个天气先嚟好嘛？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嗱，头先咧，我哋就讲紧咧就呢一个怪谈呢一本书嘅，就系、是、阿小川白云嘅 小川 白云嘅一个作品嚟嘅。不过咧，因为咧即系我哋电话嘅线路咧就唔系最好啊。 系啊，因为都几骚扰下，系咪？知道啲听众咧都比较缠绕，所以我哋咧留翻呢本 咁精彩嘅书， 下个礼拜讲。 冇错，我哋下个礼拜讲。咁而家我哋讲下其他嘅新闻啦，好唔好？ 可以。 因为呢一单咧，其实我好想讲噶， 系咪忍咗几日都唔讲到？ 又未到忍咗几日，今日嘅新闻嚟嘅，我唔同你一样，嗰啲报纸嗰啲忍咗几个礼拜咁样，跟住先至讲 嘅。有啲新闻系冇时候性噶嘛，喂唔准笑人啊！ 又系啦，嗱呢个咧，阿豪仔听到咧一定会好兴奋，就系讲紧日本嘅女士啊，究竟喺佢哋心目中理想嘅男朋友嘅职业应该是如何呢？ 日本女啊，咁我想问啊，即系。你觉得呢个报告世界性 O 唔 OK 嘅？即系话除咗日本女仔， 我觉得世界性系 OK 嘅，因为嗰个分别系咩咧？最重点系咩咧？呢个报告佢哋喺1999年啊，即系30年之前做过，2012年8年之前都有做过，到而家2020年啦，喺呢30年里面，你真系见到世界嘅转变啊！你知唔知啊？ 世界在变，你我想问大家， 你真系又想唱歌喎？坐 panel 嘅位就想唱歌喎？ 唔好意思，呢份。即系呢啲职业咧，有冇啲真系诶、突然间诶、因为咁样冇咗啊？ 又冇嘅嗱，譬如我哋讲紧，譬如我哋讲翻俾啲前瞻你先啦吓。1990年啊，因为如果咧就系讲紧喺30年之前咧，日本嘅女士觉得咧，哇！如果我男朋友做呢份职业咧，咁就好啦。头五位有医生、律师、自雇人士、公务员，即系你而家谂翻咧，都真系嗰个年代嘅。 呢啲咪系我哋嗰啲叫建教书或者我哋常识书里面去学嗰啲英文书啊，即系医生啊、律师啊，学英文咧就有呢啲咁嘅职业喺度。 又或者系你阿妈嗰阵时同你讲咧，桂花田啊，哎呀，你要揾个就揾个做律师嘅、做医生嘅， 系啦， 公务员嘅呢啲稳阵啊，咁样。到咗2012年咧，已经有少少唔同。 OK， 咁我想问系咪喺呢几个界别里面已经有啲哦，对唔住啦，要走啦咁样。 咁都实有嘅，但我会话2012年其实同1990年咧个分别唔算好大噶。我又讲下俾你听啊吓。 好啊。 公务员变成咗排第一位。 哦 ，OK， 哦，即系有次序分添。 系啦、 OK ， 跟住咧就医生啦、律师啦、从事贸易啊、金融业咧就杀咗上嚟。 哦， 系啦，之前就冇嘅，但公务员就排咗第一位。 系， 但我可以话俾你知，原来到咗2020年，日本女士觉得男士嘅理想职业系大洗底。 公務員應該唔再喺度，因為咧，我咁推斷咧，因為之前咧，2012年嘅嗰啲金融體系嗰啲咧走咗出嚟嘅時候咧，嗰、那個薪水即我都係計翻個人工啦，嗰、那個薪水應該有很大不同啊，咁所以應該喺2020年呢一個做金融界啊，做生意嗰啲已經係第一位啦，係咪啊？ 唔係， 公務員應該冇啦， 公務員冇咗， 應該冇得留低 頭十位都冇咗， 但係有一部唔列啊， 冇，而有一啲咧，真係 嗱。 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有一些的行业是八年之前没有的。而现在有两已经进占了两位是杀了入来。甚至那些是一些新的职业来的。 哦、 新 的工。 YouTuber 没错但是有指明的。他讲到明排第七位的就是日本的女性觉得排第七位的理想男性职业就是擁有十萬 fans 嘅 YouTuber， 嗱唔係求其一個 YouTuber 明白，唔係你噏得幾下又話你係啦嚇，即係有條 channel 又話係啦咁樣，要有埋十萬個， 呢、這個就排到第七位啦。嗱嗰啲嘅學者去分析翻嘅時候咧，佢覺得咧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因為咧第七同埋第十位咧以前冇諗過可以上榜嘅，即首先以前冇 YouTuber 啦，係咪？同埋以前咧佢哋冇指到明要有幾多嘅收入啦，又或者即系几多嘅 fans 啦，第七位嘅 YouTuber 咧就会要有十万嘅 fans， 因为有十万 fans 就系一个人工嘅 指标啊嘛， 一个叫做系啦指标嘅钱喺度啊嘛，有个收入啊嘛。 而排喺第十位咧都系之前冇出现过嘅，因为以前咧佢哋成日都会觉得有啲嘅职业好似 bartender 啦、夹 band 啦、发型师啊呢啲 好唔稳阵嘅工种，哇！你要等客嚟，点知你个生意有几多啊？ 系啊，即系阿华本身唔系好 入流嘅， 系啦。但系而家有唔同啦，排第十位系乜嘢？ 系咩啊？ 发型师，但系又有一个职，仲有一个小标题嘅， 你要有1000个客咁样， 唔止啊！ 哇， 要 fans 去到有30000以上，即系可能喺佢嘅 social media 社交平台里面咧， 哦，即系 去到有一定嘅 followers， 一定嘅追踪者，跟住先至可以成为达到30000 fans 以上嘅发型师，就排咗喺呢个理想男友职业嘅第十位啦。 即系话，其实佢除咗发型师之外，佢仲要有佢自己嘅渠道，有佢自己 media， 可能佢面书咁计啊 吓。即系唔系发型师就得咯？简单嚟讲，有入门嘅门槛噶咯，系要。 唔该晒， 仲唔止噶？ 打后嗰啲全部都系以 fans 计， 真系你有唔同噶，又唔系完全 fans 计。譬如排第六位，我都好笑嘅。飞机师。 飞机师真系第六位咋？ 嗱，飞机师都好合理啊，系咪？ 但系都要有 fans 啊！ 你嗱，佢又唔系要 fans 喎，今次佢系要 入多几多加卵油？ 咁个入油员做嘅啫，咁系咪？ 日日成日都 你谂下，航空公司有分咩噶？ 有分哦，几多条柴？ 又唔系几多条柴？我航空公司啊， 要分。 佢讲到明。非廉价航空嘅机师就可以排到第六位 啦。哦，点解啊？廉价系可以啊？大公司唔系好啲咩？ 非廉价航嘅 廉航， 咁咪即系大公司先至上到咯，即系廉价航空就冇得上咯。 哦，系咯， 因为可能佢哋嘅福利啦，佢哋嘅人工各样嘢唔同啊嘛。 系啊， 未有睇咯，我要睇个品牌，我要大品牌嘅机师。 啱啊， 咁我就会谂啦，细品牌嘅咧就对唔住，我都唔揾唔谂你嚟啊，做呢个理想嘅男朋友啊。 原来我误会咗你个飞字啊，你嗰个飞系是非嘅飞，即系唔系。我听到个飞就系识即系飞。 咁不如你解说咩叫识飞嗰个廉价航空？个机师，你解释啊？ 即系话嗰个机师系非廉价航空公司，佢系揸咗廉价航空公司嘅机师。 系飞啊，系 no 啊，sorry 啊 吓。 我谂唔到你会咁样谂到啊吓。总之咧就唔系廉价航空嘅机师咧就排第六位。 Okay. 其实咧另外一样特点啊，佢加咗好嗱，真系嘅，因为佢加咗好多嘅小标题咧，都系讲到明 有附带条件。 系啦，嗱，譬如跨国。公司的高层就排第四位嘅，但系个小标题是乜嘢呢？ 系 要俾嗰啲猎头公司捕捉的高层、嗯， 即系你系 做高层都唔掂啊！我话俾你知， 仲要系名单之列嘅，系个个都系揾谂住搲住你嘅。 系啦，即系你要真系咁红咯，要嗱。另外嗰几位，譬如第一位啦，地产发展商，但系讲到明。是要大的地产发展商。 咁即係咪话嗰个小小超啦，咪嗰啲咁样。 係啦係啦。你求其自己起间村屋嗰啲呢，喺元朗嗰啲就唔好諗啦。 你唔入楼啊，你有层楼都未点啊。 係啦，佢讲到要大嘅地产发展商。 Okay. 第二位呢就係IT 创业者，不过都讲到明係要 大嘅公司出身嘅。 我都係嗰幾間啦，即係咁講。 佢講緊日本嘅、啊，你又知邊幾間啦？咁、啊、樣係記住啊嚇。係、 okay. 啦，另外第三位咧就呢、這個反而咧就咁多年由1990年啦、2012年到而家咧都依然咧名列前茅嘅，就係、是、法律界嘅朋友啦。 嗯，哦 ，OK。係 啊，即係呢一個都係大家會覺得喂正啊咁樣。 其實我哋喺人生裡面咧都其實其中一格都要識一個做律師嘅朋友噶嘛。 以備不時之需係嘛？ 呢個都係必須嘅。 系啦， 咁第五位系咩啊？ 第五位咧就系曾经派驻过去海外公司嘅营业员， 哦，即 系 你要营业员得啦，就唔使做 CEO 啦， 唔使。但系咧，你系要去过外地，飞过去驻海外公司咧，先至有得去咯。所以咧，真系。 我想问一下嗰啲女仔咧，佢自己又系咩背景嘅咧？ 嗱，呢个又有趣嘅问题，有讲到嘅。佢哋今次咧访问嘅女士们咧，都系一啲自认系对生活有要求嘅女士嚟嘅，空姐啦、模特儿啦、编辑啦、OL 等等嘅。但我咁听都系，都系。職業嚟啫，係咪？即你都係一個，你又係乜嘢大公司出身嘅空姐，定係 小姐？ 係啦，派駐外國嘅模特兒，你唔係，但係佢哋就會有咁樣嘅要求 喎。馬加拉行個 catwalk 咁樣跟你啊！哎呀，太多要求，我都明白係即係有個保障嘅，但係 會過分高咧。 同埋都真係見到呢30年咧，好多大家嘅諗法都有幾多嘅改變啊！嚇。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get up. Hey, jumping higher. 我有疯狂，我有坚强。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get up. Hey, jumping higher.失去不信也不可取，天诛地灭不要心碎，不要冷水，天生地荒不见不散，不要弃居保碎，天高地去亦没畏惧，天空天梯头问去，只想要当自要爱浪，不理世间境况，只想极乐只要安葬，不理看状，生于动荡只要释放，不悔也都不忘，逆自来临灵魂怨恨，结傲共业力随身。 无用啊吓，咁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我哋咧都会用一个新嘅方式啊，同大家一齐咧做节目啊。我哋有两位嘅 DJ 响度，有一位咧就 home office 啊。听日系边个 home office？ 听日讲啦， 拜拜。Bye bye